办公地点。美国白宫旁边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大楼，一名餐厅员工据报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大楼内有白宫人员办公，白宫正进行追踪工作。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有关餐厅由政府承办商经营，大楼的发言人表示，白宫医疗队认为病毒传播风险很低，餐厅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包括禁止堂食和要求员工使用口罩、手套等。白宫未有回应相关的报道。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50点，升190点，总成交金额37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5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2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51蚊，升12蚊；阿里巴巴246.2，跌1.8；信达生物50.75，跌1.7；美团点评197.5，升5.3；中芯国际27蚊，系冇起跌；瑞星科技60蚊，升7蚊；敏华控股8.1毫1，跌3.9；港交所368.6，升7.4；小米集团15.8毫6，升2.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87，瑞士法郎8.347，澳元5.533，加元5.784，新西兰元5.168，欧元8.9731。每百元对港元7.2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95。港金现价报17,26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79美元，卖出1,86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黄大仙凤德道咧有爆水管，去竹园方向啦，近住黄大仙消防局对开咧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就系黄大仙凤德道有爆水管，去竹园方向，近住黄大仙消防局对开咧慢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粉岭方向粉岭，咁就是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方向粉岭。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情况要留心，遇到道路工程的时候记得要减速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周日节目听得好开心。 系啊，除咗听得好开心，仲可以一路听一路唱，一路学埋日文、连空歌噶。 系古里阿乌，可以可可咯，但唔拿到希摩。 周日节目听得好开心，密切留意星期日4点到5点，天空海阔白拳号。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 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阿 Lu 做了咁多年知识会社，你得到啲咩呢？ 我得到你 吓， 睇翻你嘅知识嘅。 每年嘅夏天，苏格兰都会搞高地运动会，其中咧会集一支高六米、重80公斤嘅木桩喺空中翻转180度之后，较细嗰一边咧跌落选手嘅12点钟位置，咁就叫做 perfect 啦。 想知道我哋点样 ask？咁就要听实逢星期六 朝早6点到9点， 阿 Lu 阿哲 知识会社。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不是黑袍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黄耀祖同埋早晨，喂，电话嘅桂花田， 早晨啊，曾志豪，我答咗佢先啦，仲有早晨喺电话嘅桂花田，你出嚟未啊你？ 早晨啊，你唔禁制，我点播出街咧？ 哦，系咩系咩？禁咗咯，真系， 应你唔到啦， 系啊， 开门系咪先？ 系啊，开门你啦，你啦，桂花田，早晨啊， 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嗱，报个天气先嚟，嗱，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1%嘅，而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已经喺度同大家见面啦。 系啊，首先问下你，你有冇喺屋企戴口罩啊？ 我即系咁样嘅，呢个系我私人空间。 哦，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答得啱。公众事系咪？ 哎呀， 我不可以放俾人参观啫嘛，系咪？ 哎呀，有围巾有围巾， 空间冇乱咁开放俾人参观， 系啊，净系俾信任嘅人睇到好啦，你真系 系啊。 点啊你？琴日奔波咗一日咯，系咪？你会见到啲咩好嘢啊？ 其实唔系奔波嘅，即系咁样。琴日滑雪都系要喺网上面攞分，咁其实都系一个经历啦。因为其实都冇试过翻学校，咁都系大家都系第一次嘅。咁啊，学校都唔建议大家翻学校去攞分噶啦，咪即系攞成绩单咁。咁啊，安排咗打后几日啦，咁啊，逐班仲分唔同时段，希望系啦，大家隔一隔住咁样，所以就未攞到一张实体嘅。咁啊揿个掣，咁好似你开 email。咁啫嘛，一揿咁样，跟住睇，哦， 即系你屋企揿掣就睇到。 系啊系啊，睇 email 啦。 我想问下准唔准时啊？咁样 都准时噶，佢就话8点到8点3啊嘛，咁啊个个开就开咁。 咁你有冇提早啊？ 喺度揿 F5 咧，买演唱会飞咁样咧 ，refresh 有咩咧？有咩咧？ 我觉得以桂花田嘅性格，你应该7点50分嘅时候偷鸡就揿定噶啦，睇下会唔会有先。我啊唔信啊，边有八点咁准时啊？早啲揿先咁样。 我想系呢个点会净系桂花田嘅性格？我话俾你知，为人父母啊，你咁大声讲，第日你都系咁啊，曾志豪。 到时可能我唔使咁样揿 F 五咧，我提早一日喺门口度等咧，我系咪？ 更紧张。 系啦，咁跟住咧，跟住咧。 冇啊，咁睇完啲成绩之后咧，跟住 即系就直接睇到啦，可以一揿就睇晒啦。 系，其实好完整嘅，即系等于你开一个 document， 即系一个文件喺电邮开文件咁啫嘛。 冷静啲，冷静啲，过一日噶啦。 系， 你琴日排队嘅心情结束咗噶啦。咁跟住会点噶？佢有冇一揿完嗰张成绩咧，就有啲选项咧，就即刻话下一页啊，打印啊，去边处啊？ 哦，冇 冇嘅，冇嘅，佢直情真系一张成绩单咁啫嘛。咁、 okay, 成绩单之后，你睇完啲分之后，哦，跟住睇下有冇嘢要改动咯。因为咧，即系原先已经咧，喺未报，即系未。考咗试之后呢，跟住佢就会叫你，哎喂，有张表好似呢升中派位咁，揀几十间学校咁样，但而家揀几十八科咁样嘅嘅表要交去嘅，咁、 okay, 你都要俾啲大学睇下你个成绩够唔够符合咁样㗎嘛。咁即係而家见到有啲分呢就有啲科目要调整囉。 咁、okay, 就哦原来哦 ,ok, 嗰啲就唔读得啦，咁我哋不如唔好嘥咗机会，我哋搵其他啲补上咁样。即係考生就要喺呢一两日就要做呢件事囉，咁就一定要做噶啦， 咁系咪都系咧喺网上面咧就可以做到呢个嘅调整？ 系啊系啊，咁啊即系要调整完之后再话翻俾老师听，跟住就点样啦？即系其实咧而家真系 email 来 email 去，真系嗰个电脑 email 来 email 去嘅啫 ，email 来 email 去即系唔可以 少，系即系都唔使好似以前咁样咧。我哋嗰阵时候要截的士啊，周围飞啊， 系啊， 同埋我 觉得只 要印定好多个 copy 嗰啲咁 样咧，好似系啊系啊，我都唔记得咗啦，真系 我有做过呢啲嘢。 如果要去面试嘅就要咯，咁因为而家就话讲咗好多科都唔俾面试噶啦嘛， 都合理嘅。 咁你网上面咧去登记，咁人即系加埋成绩，咁人哋 O K 收你咪收咯咁样。咁但系如果譬如你觉得哎呀，咦唔系喎，啲分有啲落差喎，咁你就要去appeal，即系去叫查卷啊咁。咁呢个查卷动作亦都系好方便地， 又系网上做。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就喺網上面有條 link 咁樣俾你咧 click 入去，咁跟住咧就話想你改邊睇邊科咁樣，譬如你七科八科好啦，咁你最多都可以揀四科嘅啫咁。咁啊四科之後，跟住就交翻又係掟翻個電郵俾嗰、那個學校負責嘅老師，老師跟住再 double confirm 你咧，跟住咧就話係咪㗎？係咪呢幾科啊？冇錯啦嘛，係啦嘛，咁跟住就撳咗 confirm 之後咧，你就要去，嘿，仲方便。去便利店就交錢得㗎啦， 我就想話啦，你仲要俾錢㗎喎。 哦，係。 會唔會以你嘅精打細算嘅性格，你會同樂樂講，不如樂樂呢科就算啦咁樣。 呢啲咧，阿田唔會 豁出去。 係啱啊，但係阿田真係好了解。係 啊，俾有幾多攞曬出嚟啊？阿田都會願意俾。 即係下午茶佢都要等嘅，但係呢啲 check 嗰啲唔好等啊。 佢最多繼續打阿華虎頭，或者屈我哋兩個請佢食飯。 係啦，你打下要請多啲 外食。咁你睇成績嗰陣時咧，你有冇好似人哋甩牌咁樣咧？佢成個 mon 有邊？ 佢成個 mon。show 出嚟噶嘛？你會唔會嗱攞個 file 遮住先，逐格睇？哇！喺中英數社科建，你有冇咁樣開噶？ 又冇啊，因為咧一打我都唔知打開係咩樣嘅，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冇得甩。 當年阿田唔係呢張表噶嘛？ 阿田都冇呢張表。 我講緊 DSE 同會考啫。 阿田有，阿田佢去磅重嗰啲表咧，佢會彈張出嚟望下嘅。 F 咯 ，F 代表 fat 啊嘛，佢 係。係喎，喂，咁你哋琴日睇嘅時候咧，我成日想像咧，你哋會唔會咧成家人咧？穿戴整齊咧，阿媽咧就即係你又繼續著你嘅露薄裝啦，阿妹咧又全副武裝啦， 應該見家長個樣，見家長唔露薄。 然後仲要逼阿仔 gel 個頭先，但係阿仔話我喺屋企啫，我都要 gel 頭咁樣嘅，有冇搞到咁㗎？ 冇啊，真係好輕鬆地咧，即係面未洗牙都未擦就喺度撳掣。 咁最尾嗱，咁琴日你哋成個行程咁點啊？做完曬之後咧， 咁跟住真係有啲嘢要調動嘅，因為就要查分啦，咁都要等結果，咁樣所以咧都好多嘢要去揾啲資料啦，咁跟住就下晝都冇好無奈地出動咗去嗰啲叫做嗰啲咧，成日都叫你喺海外升學嗰啲咁樣。 哦，係咩？即刻有啦，已經有啦。 好多啊！疫情 哦，喂，而家大把喎，老老实实，你都知而家时势唔同咗啦。 琴晚咁样又出咗咁样嘅新嘅新闻， 琴日又有啲新闻唔同咗咧，即系会唔会令到你成个部署咧就变咗海外旅行团咁样？ 或者咁讲，有弹性咗，多咗选择。喂，话晒一月一号出嗱 BNO 嗰边咧，可以 安 排，即系因为同放榜同一日啊，我估好多家长咧会有唔同嘅谂法。 有啊，我琴日个 friend 咧，佢哋亦都有啲姨妈姑姐嗰啲仔女咧，又已经去到呢个放榜年龄啊嘛。 系， 同埋有啲人就互相就 share 佢哋嗰啲成绩单咧，跟住其实第二句就问一个，喂，我个儿生女啊，儿生仔考成咁咧，其实可以有啲咩出路？哇，跟住几热闹啊！但系好多人都话咧，喂，搏一搏外国有得谂喎而家。 因为以前咧，佢未出呢个 BNO 即系英国嘅，你揸住呢本 BNO 护照咧，阿哥啲细节是如何申请啊？大家都仲会谂，话唔知佢几时个将啲细节讲出嚟嘅。我每年要俾学费咧，即系等我系咪真系可以 apply 嗰个 citizenship 嘅时候咧？喂，我可能要好多錢嘅，但係講到明，而家一月一號出年咧就可以俾大家 apply 咯，係咪？ 但係佢只係話俾 apply， 佢亦都冇講學費係點收，大家要諗下先。 呢 个就系当事人，即系作为一个妈妈， 即刻谂到嘅， 即刻谂到嘅嘢先啦。 你知唔知啊？嗰啲叫做海外，即系叫做升学嗰啲辅导嗰啲叫做嗰啲中心啦，我去咗两间，哇，有啲好巴闭，去到酒店嘅，哇，真系横扫到成层酒店咁样，跟住俾你去嘅。 点 sell 噶？点 sell 噶？佢哋 咁跟住咧，即系咁，当然嗰啲职员就有真系有好多间大学，好多个 counter 坐摆咗喺度，咁跟住咧啊，佢哋都有限聚令吓，唔使抌住，哇，系咪水泄不通啊？咁唔系嘅，咁啊，即系都会限住两个人，因为佢坐喺度有两个辅导即系嗰啲叫做唔系辅导啊，帮下你手嘅人啦，人员啦，有啲可能系去喺净喺嗰度嘅学生读过添咁样，系啦，咁就同你讲下嗰度啦。咁啊，劲声冇面面嘅时候，我话等下先即系劲声冇面面，你对于我嚟讲冇乜作用啊。年费咪即系嗰个 几多钱？几多钱？ 系一个学费几多钱咁样咯？ 系 啦，咁都系人哋好专业嘅，都同埋有埋嗰啲叫做喺海外嘅视像啦，即系当地有嗰啲叫做专业人员就同你讲解啊。你的成績咁究竟可以有咩選擇？譬如你想揀護理嘅咁樣，舉個例，咁佢咁你俾咗成績單我睇先，咁啊咁樣啊，咦 OK 咁樣，有啲唔 OK 佢就會建議你去讀咩科咁樣。 嗱，我要打斷你一下先，因為嚟到呢一格咧，我不停都係聽到一樣嘢咧，就係、是、個媽媽諗啦，個媽媽揾啦，媽媽睇啦，你個仔有冇任何 say 嘅？因為我舉例咧，琴日咧，我哋嗰啲 friend 嗰啲兒生仔咧，掟咗張成績單過嚟之後咧，咁嗰啲阿爸阿舅父嗰啲就好興奮啦，即係總之就講咗好多嘢。後來我哋有個 group 友咧，就冷冷靜靜講咗句説話：，喂，你諗到天花龍鳳，又話新加坡、澳洲讀邊科，你冇問過佢啫。其實你諗咁多都冇用噶，佢究竟 佢想上上海度讀喎， 即係你唔知啊嘛。跟住大家就靜咗，係喎。其實嗰個主角都唔喺個 group 度咯，嗰個小朋友嚟噶嘛。你頭先諗咁多嗰啲嘢，你個仔其實有冇嚇？有冇同你有共識㗎？ 即係咁嘅，佢啱啱就攞埋佢個成人身份證， 真 係 大個仔啊！一日真係 大個仔啦，我接受唔到。咁咧跟住咧，咁跟住咁係佢， 你就唔俾佢諗住啦。我唔俾你今日大個， 遲一日先大。 遲一日，阿媽幫你做埋決定先。 咪傻啦！ 又 唔會嘅，你情我願嘅，冇得半推半就。 哇！喂，你講到你情我願，我就覺得會不情不願㗎咯。 好似擁佢落火坑咁 喎。佢有得發言㗎嘛？係咪啊？ 有嘅有啦， 你哋可以达到 win-win situation 噶嘛，系嘛？可以噶嘛？ 唔系，咁啊唔系，咁佢都要佢自己愿意，佢先坐喺度。咩问都系佢嚟噶嘛，唔系我问啊嘛。 啱嘅， 几难得作出呢个被动，坐喺侧边啊，净喺度陪太子读书咁噶咋。 系嗱，咁 几耐冇试过做呢啲咁嘅动作系咪？ 咁嗱，如果咁啦，我哋俾你嚟个小总结，你会拣咧？你嗰啲表情符号咧，你拣边个 emoji 公仔咧？形容你琴日成个行程，等我哋都一齐放心一下先。 我哋微笑啊，好冇？ 微笑 ，very good，very good。 咁继续微笑啦，我希望所有琴日嘅考生啦，佢哋嘅家长啦，仲有我哋所有香港嘅朋友啊，可以保持住呢个微笑嘅话，咁就可以有张去用呢首歌啦。 耶，继续同你四大天王保育系列啦。 張學友啊，壯志驕陽啊，咁啊，琴日咧亦都好多人就喺度討論緊咧，話喂，新嗰個叫做BNO 咧， 5+1居留啊， 係啦，咁啊有更詳細嘅方案就公布出嚟嗱，同埋咧頭先譬如話桂花田咧最關心嘅一個即係讀書嗰樣嘢咧，讀書嗰樣嘢究竟係點咧？其實佢琴日有講咗噶啦，佢話咧係可以入讀咧當地嘅公共教育嘅服務系統噶啦。 嗱咁樣啦，我明嘅公共教育咧，即係話佢哋喺當地嘅叫政府學校啦， 政府學校 咧就係唔使收錢嘅，呢個知道嘅。但係講緊譬如都好多大學生噶嘛， 係 即係譬如我呢批咁樣都有好多大學生噶嘛。咁究竟去海外收費、收學費同埋本地收學費係爭一半佢嘅價錢噶嘛？ 哦，即係如果要仔細到去到話入讀大學係點？因為佢加到寫就話，總之你英國讀書或者工作咧已經可以啦，嗰、那個條件權利。嗱、咁，但係如果咧嗱撇除你話係咪學生咧，琴日我諗大家咧見到呢、這個詳情之後咧，第一時間就話喂。早知之前申請 BNO 嗰啲朋友就唔使咁頻臨啦。 係啦，要鬼死咁貴嘅成 本。係啊， 等我而家即刻大搖大擺摁住出嚟先。 即係嗱，即係叫做半年前、半年後爭好遠嘅。因為佢琴日最新嗰個條件就係話，申請人咧要證明自己有 BNO 持有人嘅身份，不過但是逗號係無需證明 BNO 護照仍然有效咧，亦都唔需要咧為此而續期或者保領護照。 其中一個原因會唔會係咧？因為太多人想保領同埋續期啦， 同埋要附簽搞好多嘢。 佢哋嗰邊喂嗱，附簽唔緊要，你簽啫嘛，個申請者簽啫嘛。但係問題咧， 咩？你揾個人，佢又要處理啦。 佢要處理，佢關你揾邊個附簽啫？係咪先？你去揾七個人附簽都得㗎，你揾啫嘛，申請人揾啫嘛。 冇錯。 但係佢哋嗰邊咧個工作量都真係非常繁重。 所以咧，我懷疑咧，即係佢哋平時咧就輕鬆慣嘅，你明唔明啊？可能突然間哇，海量式嗰啲咁樣嘅。 佢哋做咗七年嘅工作量啊，應該。 係啦，跟住咧佢話：頭先係咩咁樣？ 即係頂唔順啦！我都話嗰次我。申請咧，佢係會有人打電話咧，真係會同你喺度 confirm 一次身份噶嘛？嗱，但係咁咩叫有辣有唔辣咧？你六個月之前咧，你申請呢、這、一個即係續期 BNO 咧，你淨係需要話有個所謂副簽嘅人士，即係如果你唔見咗咧，證明你係嗰個持有人身份就 OK 啦。係，你係唔使證明你有錢噶嘛？但係而家要 啦 噃。 嗱，但係嗰個錢咧，我又唔覺得一個好過分嘅要求嚟噶。如果你諗下咧，你任何嘅國家嘅移民啊嚇，佢講緊嘅咧就係話，嗱，你需要咧去申報一啲你哋財政上面嘅資料嘅，就話你可唔可以支援到你自己喺英國生活至少6个月？ 係係係。 嗱，咁嗰件事其實真係唔算好過分。 但用咩嚟做標準㗎？我睇開嗰啲名人版 係 咯， 我 唔係我係同碧咸個仔玩㗎嘛。佢搞個婚禮400万英镑，我諗住自給自足嘅話，係咪要咁樣㗎？ 咁係啊，你睇下你六個月搞幾多個婚禮咯？ 係咯，唔係我起碼都要有佢根本生活水平，即係有冇標準㗎？ 佢暫時嗱，講真，因為都可能係好初步啦嚇，佢就係講咗話咧，至少可以喺你嘅財政上邊咧，見到可以支援到自己英國生活6个月嘅，並且咧就要顯示出你學英文嘅意願。 係啊係啊，呢個好笑啊，呢個真係嚇。 亦都要有一啲嘅健康證明啊，亦都要咧繳付一啲簽證費用啊，同埋一啲嘅健康税咁樣。其實有陣時咧，佢哋嗰個實際嘅數字咧就未講到出嚟嘅。但係另一樣嘢咧，我諗大家咧都即係要知道嘅，因為原來咧持住呢個簽證嘅人咧，可以喺英國讀書或者工作啦，財政上面自給自足之餘咧，係唔能夠領取社會福利嘅。 即係你唔可以諗住過去咧，就係話啊，不如 失業救濟金， 失業救濟金先， 支持我。 係啦，但係我覺得呢個咧，一嚟佢咁樣諗係正路啦，第二嚟咧，其實你諗下，如果你係想申請過去其他地區移居嘅朋友咧。你如果唔保障到自己揾到食咧，你都唔敢走過去啦。 咁又唔係喎，嗱，佢有另外一個要求，佢講到明嘅喎。佢話咧就係唔需要你穩定工，跟住先至過去嘅。你可以到步之後咧，先至去揾工作，亦都可以。 當然當然，但個問題就係咧，如果我冇信心啊，或者我冇方向咧，喺嗰度點揾食咧，你就絕對唔夠膽冒冒然就話得啦，過去啦，最多攞福利金啊，捱佢5年啦，你都唔夠膽咁做 嘅。喂，啱啊，因為而家咧即係喺英國嘅朋友都講緊啊嚇，咁自己嗰份工咧都未必。保得住啊！咁好多時咧，公司都有啲頂唔住咧嘅時候，就去減少人啦。譬如由 full time 變 part time 啲情況同香港一樣啊，所以你未必諗住哦，我去到實有工啦，咁我做一個專業咁樣，諗先。 但係我覺得好笑嘅，因為咧呢個反應一出之後咧，有啲黨派嘅回應咧，譬如阿葉劉淑儀咧，佢就話歧視5+1係歧視，跟住話點解係歧視咧？佢對於其他佢哋嘅英屬領土，譬如直布羅陀啊。嗰啲系直接送居英權嘅，唔使佢哋到英國居住嘅。 點解我哋要5年？ 係啦， 再加年。 大佬，咁啊好合理啊！ 講咩好？ 係咯，咁如果佢俾埋我哋嘅話， 到时你又唔系话歧视咯，你又话干预噶咯，都系嗰句，放长双眼睇下究竟发生咩事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扩大口罩令范围，今日起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总站和转乘处都必须戴口罩，为期14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超市和室内街市等地方有时较挤迫，市民亦需要戴口罩。他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会密切留意成效，不排除再增加强制戴口罩的场所，包括研究室外地方都必须戴口罩。陈肇始又说，现时疫情严峻，政府一直推出加辣措施，今个星期很关键，如果情况持续严峻，不排除推出更严厉措施，其中一个方向是再减低食肆人流。至于会否关闭商场，他说任何措施能够减低人与人的接触和人流都会是方向之一。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当局认为目前疫情严峻，不如将防疫措施去尽一些，短痛比长痛好，可以尽快令疫情缓和，例如全面禁止食肆堂食，提高公务员在家工作的百分比，让私人公司仿效等。他又认为，如果公立医院一二线隔离病床、检疫中心都已饱和，政府下一步就要考虑禁足令，不过要预留时间给市民准备。至于政府扩大口罩令范围，曾其恩认为成效未必明显，因为现时大多数的市民都已意识到戴口罩的重要性，认为有关措施只有象征意义。新界南交通部一名36岁的男警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警方将向当局提供有关警员的近日工作记录和执勤表等资料，并安排密切接触者到检疫中心接受检疫。警方表示，那名警员前日感到不适，昨日到医院求医，初步测试之后傍晚得知呈阳性反应，他过去14日没有外游记录，最后一日翻工是7月20日，工作期间和市民接触的时候亦有戴口罩。在等候卫生署进一步评估和建议之前，和有关警员可能有紧密接触的警务人员均获安排在家工作和病毒检测，警方已派人清洁和消毒有关警员居住的纪律部队宿舍和办公地点。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说，早前有一名安老院舍的陪审员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现时不少院舍都尽量改由院舍内的职员协助院友到医院复诊，减少外聘陪审员的协助，又或者要求提供陪诊员的公司派指定陪诊员提供服务，减少交叉感染机会。陈志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由于安老院舍的人手短缺，陪诊员在行内需求大，一名陪诊员可能会服务多间院舍。他说，随着疫情爆发第三波，出现社区感染的情况，院舍已要求陪诊员穿着保护衣物，做好保护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35点，升73点，总成交金额5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9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5点，跌20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

风头火势。今日我呢位拍档好轻松，但其实我都几期待见到咧，哇！真系数一数手指，可能系十二三年之后，就到去个仔考呢个 DSE 啊！真系，不过话时话，嘅十二三年嘅后年后嘅事啊，我哋边个会知啊？但究竟佢可唔可以咧？好似佢今日咧讲啊，田个仔放榜讲到咁轻松，你个仔有冇话事噶？定系到时佢都可能会系做咗一个咧？怪兽爸爸咧，问下佢先，佢系曾志豪。 正所谓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啊？十年人事几番就真系新啦。可能喺十年之后咧，原来我哋已经冇咗考试呢件事咧。可能我哋以后又变翻科举咧。可能十年之后我要同佢储银两咧，上京赴考咧。十年后嘅事，如果真系要钱嘅，我会揾你噶。啊，同阿祖哥哥借啲银两啦。嗰阵时佢同你爸爸一齐工作过噶。今日开始咧，你都要适应好多新嘅防疫措施啦。譬如咧，亦都有一个新嘅规例啦，喺室内嘅公众地方咧吓，你都要佩戴口罩嘅。咁所以头先，譬如阿田话喂，佢屋企都系室内啊，不过唔系公众咧，咁就可以豁免嘅。公司咧，咁啊根据即系吓政府所讲咧，咁都唔算系公众噶嘛，你唔可以无端入去人哋办公室噶，正路就咁，所以咧理论上都可以豁免嘅。不过佢都叫你尽量就要戴啦。同埋你要留意咯，而家你室内要戴口罩嘅定义咧，就系正所谓口同鼻罩啊。哦 ，sorry， 系口同鼻罩啊。如果你露出你个鼻嘅话咧，吓都属于系违规噶。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啲朋友咧讲下讲下嘢咧，你个口罩正所谓啊罩不称口啊，佢无端端会甩咗嘅话咧，嗱你小心啦。因为根据而家最新嘅规例咧，如果执法人员咧见到你啊戴口罩啊戴到正所谓买错口罩戴错位咧。佢係有權咧就去檢舉你嘅嚇，咁佢可能會俾啲警告你啦，所以你真係千祈唔好咧諗住話，哎呀求其笠咗算數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戴口罩方法咧，我諗就係唔適用噶啦。譬如你個口罩咧戴到落個下巴同埋頸度咧，呢幾日大家都見過有一個醫學嘅圖片啊，佢就話俾你聽，如果你將個口罩咧立亂剝落去，然後罩住落個下巴度兜住就算數咧，即係好似好有型咁啊，隨時掹翻上去就戴翻咧。其实我就成日都有做嘅，我都知道自己唔啱嘅，因为佢话俾你听咁样仲危险，你条颈咧佢话可能沾染到更多嘅病毒，你将个口罩咁样脱落嚟再摆上去咧，你就大件事啦。但除此之外咧，政府都话咁派出去，如果疫情继续严峻落去咧，可能会有更多嘅辣椒啦，包括会唔会商场系咪真系有机会会关闭啊，直情唔开餐厅啊咁样。你听到呢度，你有冇发觉啊？而家系咪即系讲紧咧？因为我哋有商场开放，所以我哋有第三波咧。啊，而家唔系因为讲紧咧，我哋喺食肆度吔嘢咧，佢哋继续开放，所以我哋有第三波咧。嗱，你话如果系嘅话咧，咁啊与人无尤啊，系咪先？咁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咁算唔算系你就请客就我埋单咧？其实琴日咧已经讲过咧，即系有中大嘅应该咁讲，有几个啲医疗专家咧，其实一早已经讲咗就话，喂，你第三波嗰个爆发。同你好多海外归来嘅朋友嗰啲机师啊、海员啊有豁免有关嘅，但政府就话咯，你乱讲啊，你啲误解啊。不过睇翻资料咧，似乎人哋又冇屈你嘅，系咪？因为咧六月底嘅时候咧，有一啲船员咧本来就去咗宁波嗰度，即系我哋祖国嘅大地嗰度，点知人哋咧就有做检查，一上岸就发现，喂，你啲船员咧当中咧就有呈阳性反应，咁但系一 check 翻就发现。呢一啲喺宁波 check 到中招嘅船员，原来有九个喺之前嘅时候喺香港亦都登咗岸嘅，但系我哋系只系需要佢话你有冇病就得啦，唔做检查，亦都冇做任何嗰啲隔离，有医学监察咯，即系自己监察自己咯。咁你睇到呢度，你就会知道，睇怕咧呢个缺口，就算唔系全部，嗰度都真系难辞其咎啦。咁我谂起。嗰陣時有個醫生咧就舉咗個例子，好鬼生動嘅。佢點講咧？佢就話就好似一個海灘，你咧就應該裝個防鯊網裝好啲，就等啲鯊魚冇機會入嚟咬啲泳客。但係如果你個防鯊網咧好多個窿嘅，啲鯊魚係咁走入嚟，然後你就淨係叫沙灘嗰度啲泳客咧嗱你唔好有傷口啊！嗱你同我保持距離啊！嗱你記住啊，游快啲啊！喺沙灘裏面嗰啲人咧就踢水唔好踢得咁大力啊！如果唔係你踢到啲水咧，可能會引起鯊魚嘅注意啊！嗱就總之咧，你就臭腳都唔好落水啦、啊、表面上咧就叫你小心鯊魚，但如果你問翻轉頭，喂 你个防沙网防好啲嘅，咁我哋里边就唔使咁紧张啦。啊，唔知而家我哋系咪就处于呢一种嘅情况咧？唉，唔好讲咁多，都系戴翻个口罩先。风头火势，唉，头先同阿祖一嚟就交换，我哋而家见到出面市况，我哋不约而同都话，而家都唔知出面几多点噶，因为你成日都见到明明繁华热闹嘅街道，好似变成半夜嘅城市咁样噶。阿祖啊，而家你估我哋而家系身处喺几多点嘅香港呢？吓， 我觉得而家我哋系身处喺最亂嗰一點嘅香港係咪啊？ 就係、是、唔知想點。 哎呀，譬如我今朝明明係八點零鐘落樓嘅時候咧，嗰、那個街嗰個清靜度咧，即係講緊喺街上面嘅人流啦，又或者係嘅車嘅流量啊，其實有少少似咧，好似係朝頭早我七點鐘落樓咁樣啊。唉，不过唔紧要，我哋香港人啊，继续团结一致啊，我哋靠自己啦，唯有。虽然咧，好似阿豪姐咁样讲，嗰个防沙网咧。不停喺度穿窿啊！哇，唔知鲨鱼啊、鲸鱼都入到嚟啊，就嚟。但唔紧要，我哋首先保护好自己先，呢个一定系第一步啊！吓， 鲸鱼今日入唔到嚟， 系咪啊？ 佢今日喺屋企。 Home office。连续两日咧，都听到一位嘅朋友咧，就就住啊，我哋诶嚟紧九月啊呢个嘅选举嘅时候咧，发表咗一啲嘅意见。但系睇到呢啲意见嘅时候咧，都真系几拗头嘅。讲紧嘅咧就系谭耀宗先生啊，吓佢咧就喺前日嘅时候咧，就用疫情为理由啊，要求政府咧延迟投票，仲话咧嗱，其实延迟投票讲真唔系佢一个讲嘅，如果疫情真係好嚴重嘅話，咁可能即係政府都會考慮呢一樣嘢為大家好嘅。不過佢有另外一個嘅諗法咧，我就拗頭唔明嘅。佢就話咧，啊係啊，因為咧疫情嘅關係啦，就令到咧有好多選民係居住喺大陸噶嘛，佢哋喺香港咧冇住所噶，疫情之下咧好難去隔離14日先至再投票啊。跟住咧，我哋已經拗咗好大個頭嚇，乜唔係投票嘅，淨係可以係香港嘅居民，而且。佢係需要有香港嘅住所嘅咩？如果唔係啊，我哋嗰啲喂認可證啊，各樣嘢啊，宣傳單張都好啦，點樣去寄俾你咧？係咪？到琴日咧，佢又再次向傳媒咧就咁講啦，佢就話其實咧，選民只要喺香港有居住嘅地方，即使唔係經常喺香港度居住，都係合資格投票㗎咁樣。跟住咧就即刻有唔同嘅記者朋友啦，就做翻一啲 FC 或者一啲 fact check 啊，究竟係唔係咁樣嘅咧？嗱，立法會嘅條例咧裡面咧就列明咗嘅，任何人登记去做选民嘅一阵时咧，都必须要符合通常在香港居住嘅规定，而且佢哋申报嘅住址咧，必须要系喺香港唯一又或者系主要嘅居所。但系就讲到明咧，有一啲香港嘅朋友已经唔再喺香港度住，喺香港咧亦都冇住址，亦都可以俾佢投票嘅话咧，好明显同立法会嘅条例好似有少少唔同。嗱，再睇清楚多少少啊吓，其实之前咧，即系我哋喺2012年、2014年咧，亦都有政府嘅官员咧去回复翻啊，就系立法会议员嘅提问嘅，里面咧官方嘅说法已经讲到好清楚，就系话选民啊，如果已经唔系喺香港经常居住，甚至喺香港系冇住所嘅话咧，你应系要即刻通知选举事务处取消翻个选民资格嘅。如果喺呢个选民登记咧作出虚假嘅陈述咧，更加系违反法例嘅添。哇！喺讲到呢度嘅时候咧，真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阿祖咧得一个谂法嘅啫，我哋梗系跟住个法例，而唔系听住边啲人点样去演绎个法例啦，系咪？你哋都知而家一条法例，大家演绎嘅方法可以好唔同噶嘛。但系一个国家又好，一个城市又好，点解佢哋嘅选举可以公平公正？佢哋住喺嗰度嘅人啊，会系心安理得嘅，觉得嗰个系一个安全嘅地方，就系因为法例咯。如果我哋嘅法例我哋唔遵守佢嘅话，咁点算啊？吓乜原来可以咁样搬龙门嘅咩？哎嗱，唔知啊吓，九月咧就理应系呢个选举嘅月份啦吓，咁啊究竟仲会发生咩事咧？我估都仲有几多唔同嘅报道会出嚟嘅，但系大家一定要做翻好自己个本分。如果系一位选民嘅话，咁咪投任何一位啊你喜欢嘅议员咯。 已悄悄退下。She's a lady, oh oh oh oh, she's a lady. 从未试过没教养的事，而庸俗女最菜。假使失恋欠债，还了再买世上牌，区区的一个案例，需要贵价的收买。失恋不可失了态，求你爱我多畅快。小小的一只劝诫，到处有得买。住遍北京一个他，涵养功夫狠到家，没怨半句话。那个都伤不了他，没有东西可过花，没有话说吧。 停学增值好快乐。 肥妹仔咧，你喺屋企嗰度上堂啊？早晨，肥妹仔。 系啊，你知唔知啊？就算我喺屋企上堂咧，我都出晒汗。 你喺边度上堂出汗都系一样 嘅 啫。 咁唔紧要啦，起码你屋企度泼线嘅话，唔会咁容易入麦啊嘛。 系咯，同埋你又可以。 投诉。 唔系，你可以养你件衫啦，而家你中意点样都得啦。 你可以冻起脚啦，你平时都想噶啦。 啱啊，我哋瞓喺度同你讲嘢，好开心。 咁你讲啦。 记唔记得我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咗你只眼睛啊，唔可以俾太阳光嗰啲紫外线射你啊！ 记得呢个，记得你仲提醒我哋咧，如果咧要去一啲咧阳光好猛烈嘅地方咧，要戴太阳眼镜。 系啊系啊，嗱、啊啊，我想话俾你听咧，因为咧台湾咧有个哥哥咧，佢咧去沙滩睇姐姐，睇嗰啲靓姐姐咧。 有个哥哥去沙滩睇姐姐，我以为全部代号嚟嘅添。 咁做咩？嗰个姐姐好猛烈啊！阳光晒亲佢只眼啊！ 定系佢块个身系反光噶？即系你咪笑紧个姐姐身材啊？ 唔系啊，我冇啊！ 成日都咁衰 嘅， 你真系 我冇啊！ 好啦， 咁咧，嗰个台湾咧去沙滩睇过嗰啲靓姐姐，咁、 okay. 第二日咧佢起身咧，哇！佢只眼 有眼挑针 啊！诶，系啊！成日都话啲曳曳男仔咧睇呢啲唔应该睇嘅嘢就生眼挑针，佢冇啊。 其实个姐姐可能想俾人睇咧，佢、 哦、 都有着衫噶，系咪？佢靓嘅话都系想俾人睇嘅啫。 咁佢出咗咩事啊？ 即系咧，佢第二日咧个只眼咧起身擘唔大，同埋好痛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因为佢嘅眼睛里边有你， 啊、 你就窄到好大啦。 你不如說我想问咧，最心你就好啦。 成件事系咪同佢睇姐姐系冇 系冇关嘅？系啦， 即系我觉得我想揾翻阿桂花田你妈妈咧，即系平时讲一个题嗰个 logic 咧，我攞翻出嚟讲。 遗传嘅 DNA 系咁嘅， 系咪冇关系？ 原来佢因为夜瞓啊， 因为佢冇搽太阳油啊，咁样 系点啊？系点啊？因为 咧，佢喺沙滩啊嘛，喺沙滩即系望到海啦，系咪？咁咧，其实咧系唔可以直望个海滩嗰啲海水。 都话同望姐姐冇关系噶啦，而家佢讲紧望海水 啊。有啊有啊， 因为你知唔知啊？啲男同学咧，佢为咗及姐姐唔好俾人发现咧， 系望姐姐啊。 佢就会扮望第二啲嘢噶啦，譬如咧只姐姐喺左面咧，佢望下对望右边，望翻啲海，跟住再望翻个姐姐，谂住冇人知啊嘛，就系、是、因为咁样望得多海。 哎、手恩企啊，你讲错咗啦，你爸爸手 uncle 啊，佢有教过我噶，因为如果要做类似嘅嘢嘅时候咧，戴住副太阳眼镜就得噶啦。人哋最紧要咧个太阳眼镜个镜片咧够反光啊，人哋 唔 知你望边度啊，手 uncle 教我 嘅。啊，系啊系啊，细眼仔讲得啱啊，因为咧嗰个台湾哥哥咧佢冇戴太阳眼镜啊，咁样原来咧啊太阳咧爸爸咧系会将水佢个能量咧系投射喺个水面上面嘅，即系话咧太阳光系100% 咧射喺个水度、 哎。 如果你全日都望住个海嘅话，咁即系等于你嘅对眼直望太阳啊！你话死唔死啊？ 哎呀， 我想知道我知道咧，我爸爸咧佢咧。晒太阳嗰阵时咧，有阵时咧都会刻意地咧利用咧就呢个海面嘅折射啊，因为好似头先阿肥妹仔你咁样讲咧，有阵时咧太阳咧经过咗海水嘅折射之后咧射得更加劲啊，佢好想快啲晒黑，冇乜时间嘅话咧， 咁你就浸海水啊？ 系啊，真系会快啲黑。 喺海水仲容易黑啲啊？ 因为你近多啲海水啊，就算泳池水咁样咧、哦，好过你咧干煎啊，即系喺个池边度晒咁样咧，咁样系会有太阳嘅反射，好似阿肥妹仔咁讲。反射得劲咗嘛，晒得黑咗咯。 但系咧，第一次一定要戴住个太阳眼镜咯。 知道。 系啊，仲有咧，嗱，你讲开太阳眼镜咧，咁啊，我想问下啦，太阳眼镜有咩颜色噶？ 太阳眼镜 其实咩颜色都有嘅， 系、 哎、 啊， 都系噶。 咁你知唔知点解有咁多颜色啊？ 衬衫， 我都系想讲，呢个系唯一嘅原因嚟噶咋。 衬衫， 唔通我真系买太阳眼镜嗰阵时睇下佢个 U V 有几高咩？ 同埋多几款可以卖咯，储齐一 set 七色彩虹战队。 咁你哋就好唔啱啊！细眼仔啊，你错晒啊！ 我只眼细啊，好难射到入我只眼度嗰啲折射。 你唔好以为啊，嗰啲话太阳眼镜咧。是不是真的能够阻碍的紫外线，如果呢你的那个太阳眼镜是不能够但它又呃你的话呢是会更加伤害你的眼的，你知不知道、啊、就等于那个放大镜直视太阳这样直射到它的眼睛会盲的。 那你都没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种颜色的。 是啊是啊，那你因为呢所以呢你买太阳眼镜的时候呢记得看看呢它那个功能是不是真的可以阻隔到 99% 以上的紫外线呢，第一、哦。第二呢就是咧，原来咧系戴唔同嘅颜色嘅镜片咧，喺唔同嘅情况之下咧系有作用嘅、哦。 你讲、 啊，譬如有灰色啦。灰色的太阳眼镜片咧， 灰色啊， 系啊，太阳眼镜片啊，咁咧就适宜喺天晴啦，同埋所有户外活动咧，同埋日头揸车咧都啱用嘅。 哦，咁、啊、有啲系夜晚睇月亮嘅时候戴嘅。 嗱。睇月亮就唔使戴太阳， 因为你话有啲系天晴戴啊嘛，即系我天阴都要戴一个啦，系咪啊？咁然后狂风暴雨又戴另一款，系咪咁样？ 我知道瘦 uncle 咧，佢揸车都会戴太阳眼镜， 佢纯粹系觉得有型，所以佢戴嘅啫，同挡太阳啊嗰啲 UV 啊冇关系。 咁你讲啦。 但系咧，绿色同埋茶色镜咧，其实都可以喺平时日头揸车戴嘅。 边度买个绿色嘅太阳眼镜噶？ 我想讲我有， 你带嚟做乜嘢啊？你扮忍者龟啊？ 唔系啊，绿色都可以型嘅。 点解要咁啊？ 我扮谢老四嗰阵时，咪要戴茶色眼镜。 咁我即系我要替天文台睇下今日佢个太阳喺边度出嚟，我戴唔同颜色啊？ 其实系啊，嗱，咁譬如你想咧黄昏啊，或者日日间都戴咧，戴黄色嘅太阳眼镜片就最啱啦。 点解我黄昏都要戴咧？ 咁啊，可能有。 黄昏有阵时都残噶嘛？ 咪就系咯。 咁月光晒都唔好啦。 咁你 其实你系咪做太阳眼镜公司做 promoter 噶？你今日？我唔睬你啦，我要听新闻啦，拜拜。 时候教育紧，令到口罩脱落。对于警方广传个别相片，指嗰名记者冇戴口罩，杨建兴形容警方嘅做法片面，同事实不符，亦非堂堂正正。杨建兴又批评警方向大量喺现场采访嘅市民同学生记者发出违反限聚令的告票，质疑警方是想将混乱的情况归咎记者。 美国要求中国在当地星期五下午四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排除关闭更多中国使领馆。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国窃取欧美知识产权，影响数十万计的工作机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美国应该撤回错误决定，否则中方必定会作出反制措施。他又说，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收到炸弹和死亡恐吓。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批评美方对中方发起政治挑衅，十分蛮横无理，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声明又说，中方一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美方有关指控毫无根据，纯属无稽之谈。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35点，跌22点，总成交金额6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6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9点，跌26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46.5，升7.5；阿里巴巴243元，跌5元；中芯国际26.45，跌5.5；信达生物50.25，跌2.2；美团点评195.4，系升3元；瑞星科技58.85，升5.85；港交所367.4，升6.2；小米集团15.66，升2仙；敏华控股8.03，跌4.7；中国平安83.95，跌1.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867，瑞士法郎8.345，澳元5.534，加元5.781，新西兰元5.169，欧元8.9704。每百人对港元7.2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458。港金现价报17,26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87美元，卖出1,867.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入边咧曾经系因为要清理路面障碍物，咁曾经有封锁某几条线嘅，咁但系咧已经系开翻晒噶啦。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都系有少少车龙排队电话机楼。另外咧，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咧，曾经有交通意外，清理咗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南啦过海而家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另外，伟业街去黄油塘方向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咧一段系挤塞。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方向粉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向上插，向下插，不可放任胡乱插。 阿爸，呢首系刷牙歌，系向上插，唔系向上插啊。 唔系啊，呢个系电力安全歌，提醒你个插头咧就唔好插咁多。 啊，阿爸你又醒喎，仲有啊，啲插头电线如果损坏就唔应该继续再用，要尽快更换啊，手湿都唔可以掂电掣。 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浙江短剧。 关掣上锁同埋记得贴告示，电力工作安全就系咁容易。 在香港，大家生活各色其色，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建立和守护这个家，所以我们需要做实事的人，为未来的社会安定和繁荣进步出一分力。9月6号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是7月18号至7月31号，表格可以在选举事务处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在 elections.gov.hk 下载。珍惜香港，同建未来。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11:11嘅风速快回人啦，我哋先报个天气先。 好，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咧 ，Home Office 有桂花田喺度。 系啊，出面咧天朗气清啊，多云啦，有蓝天有白云啦，同埋都几好天气。 系咪啊？唔错咧，系嘛？ 我有谂过晏昼杀菌噶，去 晒太阳啊， 去天台晒太阳，因为我隔篱嗰个到佢 Home Office 啊， 哦、 我喺屋企又好嘈啊。 哦，你好。 咁所以。喂，有咩搵？嗱，又唔可以出街，平时可以躝街啊嘛，系咪先？而家咁样嘅环境又唔可以躝街，咁你谂住唯有晏昼做完工作之后，不如去晒太阳啦，喺、啊、天台咁样。 咁你记住听头先阿肥妹仔嘅建议，你将你屋企唔同太阳眼镜衬翻啲颜色。 系要啊，唔好 伤 眼睛啊。 OK， 好啦， 系嗱，但系其实除咗要太阳猛烈咧，就要戴太阳眼镜之外咧，口罩固之然都重要啦，系咪先？睇咗个新闻，我哋平时冇得讲噶，法庭新闻啊。 哦 但今次呢个法庭新闻咧，唔系讲紧嘅咧，佢嗰啲 case 系啲乜嘢，所以可以讲啦。 好， 前几日咧，大家都知道啦，即系香港咧嘅譬如有啲大状咧都话初步确诊啊嘛，系咪？咁所以咧有一啲嘅法院咧都有喺今个礼拜里面咧，有试过咧就拉咗栋闸就唔做住任何嘅案件住嘅，就做咗个心情嘅清洁咁样嘅。但系咧跟住咧都有好多譬如法院嘅职员咧，就有啲嘅谂法嘅，佢就话吓、啊、你只系休息两日啊，跟住你咧到星期三即系琴日咧又回复正常咯。其实休嚟有啲乜嘢意思咁样咧？亦都有一啲嘅大状啊，就话咧其实原来咧法庭咧都系只要系探下热啊，搓下只手啊，佢话嗰啲嘢好流嘅啫，但系咧几。几十个被告咁啊，有阵时同一单 case 咁样，又有大状啊，律师啊，同一个法庭啊， 即系好多人啊聚集啦，叫 系啦，佢话都好惊噶， 仲要不停讲 objection 噶，唔俾佢讲咯， 讲嘢噶，咪 唔俾佢讲咁样。 咁人哋戴口罩嘅， 嗱，跟住我就要讲啦。但跟住佢哋就提出咗一个问题，我觉得呢个问题我哋真系冇谂过噶。佢就话咧嚟紧。佢哋法庭會審訊一個案件，就會傳召嗰啲證人就作供咁樣嘅。嗰、那個證人咧就係一位警員嚟嘅咁樣。 Okay. 但跟住嗰個問題就出現咗啦。咁究竟證人可唔可以戴口罩作供呢？ 哦，如果唔係認唔到佢個樣係嘛？ 嗱，佢哋就係咁樣講，佢就話嗱，如果唔除口罩。法官同埋控辯雙方嘅律師睇唔到佢嘅面部表情啊嘛，有陣時嗱，我好似我哋睇電視劇咁樣啊，你要睇佢面部表情，佢係咪誠實作供嘅？ 即係冇講大話。 佢講嘢可唔可信嘅？佢有冇啲咩特別嘅表情？可能呢個係你哋會即係攻擊嘅一係啦咁樣。但如果你叫佢除口罩嘅話咧，咁嗰位嘅證人又好慘嘅喎，因為可能佢自己唔係佢心裡面嘅意願，喺呢個疫情底下，佢又可以除低個上去想除低個口罩咧，係咪？所以呢个咧就原来咧喺香港嘅法庭里面咧，有一啲嘅朋友担心紧呢个问题，究竟喺疫情底下法院继续就营运嘅时候咧，证人可唔可以除口罩，或者佢要唔要除口罩作供啦？ 唔系、啊，你上到法庭咧，通常你觉得个证人口供可唔可 信咧，好少话证人嘅口罩可唔可信噶嘛？ 系啊， 即系都系问佢口供，好少话嗱你个样好唔可信啊？ 唔系， 蛇头鼠眼，神情闪烁，好少咁讲噶。 唔系嗱，睇佢嘅证供嗰一样嘢咧，除咗佢讲说话嘅内容咧，嗰、那个事实是怎样咧、 啊啊？ 有阵时都会睇佢嘅表情啊，佢嘅反应啊，电视剧系咁做 嘅。唔系，但系嗱，我哋以前睇法庭新闻咧，听得最多咧就系话佢嘅衣着啦， 系 啊，你系所以你见到嘅所有被告都一定着西装嘅， 系啊，打住个呔咁样，系 啦， 执到好市正咁噶嘛， 冇错系啦，咁我好少见咧就话你上庭之前要做 facial 先嘅， 唔系，但系亦都好多时候咧，你有阵时呢几年你都睇到好多新闻噶，嗰啲法官都话觉得嗰个证人嘅口供唔可靠啊， 但系佢系讲紧个内容啊嘛， 系啊，唔系佢讲紧 present 啊嘛， 唔系个样啊嘛， 所以今日嗱通常就应该系个内容啦，但系今次咧都有律师咧嗱，但我估佢哋都会 即系律师话个样系真系帮到手噶， 面部表情咯，唔系佢个样衰唔衰嗰种啊？ 如果上庭好可信噶，佢 都未必噶。 良家妇女啦，睇下知道。 良家妇女都有讲大话嘅时间噶嘛？ 唔、哦、系，我明啦。譬如如果嗰单案件咧系告阿桂花田咧，就话佢同隔篱阿强哥有染嘅话咧，咁就好可靠啦。一睇个样，咁法官就话我唔信，哦、我 除戴口罩， 系啦， 走得， 除戴口罩，你可以走啦，无告，属于无告，系咪咁样咧？ 唔系，系成日都系话咧，嗰啲人咧，譬如讲大话嘅时候咧，佢啲眼就会反去第二边啊，跟住左转右转啊，或者佢样咧系会有个讲大话嘅样俾嘅表情。 有噶，你笑定系唔笑？你微笑定大笑？嗰阵时人咧会有一啲 instinct 噶嘛，即系自然最直接嗰个反应噶嘛，嗰样嘢系冇得呃噶。 啱喎又。 但系如果你咁样计嘅话，就大件事啦。有啲人讲大话咧，佢系会玩手指啊、捽脚趾噶嘛。咁唔通下次法庭作供嘅时候着凉鞋上嚟俾我望下你有冇捽脚趾先？ 你只脚趾有冇不自然地跳动？ 系啦，麻烦你嗱两只手摆晒上台面嗱系咩？一讲你琴晚去咗边咧，你只手指就喺度翘紧啦，又唔会噶嘛？通常都系听佢内容嘅啫，系咪？ 内容系需要啦，但系问题个样子有时都因为佢要去答辩噶嘛，系咪先？ 系咯。 答辩嘅时候咧，可能佢口窒窒啊，可能佢真系咧词不达意。 喂，我口窒唔代表我讲大话，喂，系我大声唔代表我冇礼貌之后系咪？ 有阵时喺法庭上面，如果你讲嘢真系口窒窒嘅话咧，呢、這个就可能成为辩方或者控方律师咧攻击你个点嚟噶。 嗱，嗰阵时我真系见过咧，有单法庭新闻咧，我承认因为佢嘅标题抢眼咧，我就睇入去嘅。 你唔使，你次次咩标题你都会。 佢真系好抢眼，你知唔知嗰单咧？好耐之前噶，佢就话咧，被告咧上庭嘅时候咧。佢衣着啊，吊带低胸啊， 哦， 黑色吊带低胸，跟住个法官都忍唔住， 冇睇错你嘅，冇错。 法官啊，嗰阵时我好记得单新闻就话，喂，其实咧你系唔即系你着到咁，你有冇考虑过即系上庭嘅观感咧？咁样，佢仲要话，喂，做乜我唔可以着呢啲衫咧？咁嗰阵时啲人都话，喂，真系噶嗱，虽然话你着西装唔代表你清白，但系佢话你都唔需要将自己着到咁即系吓咁性感咧，咁清凉咧，佢亦都唔会得到好感嘅，系啦。咁嗱，所以其实咧，我觉得戴口罩反而有好处。 譬如 佢唔系犯人，佢系证人啊嘛。 唔系啊？点解咧？譬如你谂下，如果你传召嗰个证人，好，我哋传召证人夹，咦？你咪就係警察御用大賊王，係啦，阿榮哥定鐘哥啊，嗰個叫做咩？榮哥好似係嘛？上次我哋講係啊，警察嗰個御用 嘅。 咁佢個樣本身係。个样本身系令你觉得佢系做贼噶嘛？ 警讯嗰个， 警讯啊嘛。咁你话如果呢啲证人嘅话咧，法官大人为免大家对我有误会，我决定戴翻个口罩， 善良啲系嘛？ 善良好多，系咪咁先？ 咁但系而家问题系法庭冇话规定要戴口罩咩？嗱，而家佢咩讲紧室内要戴口罩嘛？咁咪要咯而家。 系嗰个唔知算唔算公众地方咧？ 所以我觉得呢个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住。 梗系公众地方啦，个个人都可以去得。 佢又唔系噶， 但系讲到明啲法律嘅职员，佢话咧，其实有阵时同一单 case 咧喺个庭上面咧，佢话咧话首先，其实法庭咧又唔系真系咁卫生啦。每一日好多人出入啦，因为好多即系你净系谂住我认罪嗰啲咧。咩抄你牌嗰啲咧，扣你分嗰啲，佢话其实出出入入可以好多人噶嘛。有阵时一单 case 咧，几十个被告啊、大状啊、律师啊喺晒头一个法庭啊，佢话即系揽住一齐嚟炒噶，真系可以嘅话。 我系担心咧，就系法官大人，你顶假发有冇消过毒啊？ 我谂应该会自己批 评先。你多事啦，系咪先？ 唔系唔系，我担心啊，无法嚟噶。 我休息的一对手 系啦，唔系同埋我即系、就是、我大乡里，我又想知翻嗰阵，你哋嘅假发系咪每个人有自己专用噶？ 系，好似你的安全系咁样，每顶安全帽都系。 系啦系啦系啦，哎你答得好好啊，即系应该系噶嘛，照计啱数啊。 正方常识问答比赛 系啦，仲要咁啊，翻嗰阵嗱，你要我宣誓作证冇问题，我仲有宗教信仰添，但系。我隻手咧撳住本聖經咧，有冇消過毒噶？ 係。 嗱，你放心，我哋咧側邊咧有曬酒精搓手液，有曬嗰啲酒精濕紙巾噶啦，咁所以你唔使擔心。 如果咁樣計嘅話咧，我哋如果再拍一號皇庭咧，我覺得應該都幾精彩啊！ 會點啊？ 上到去嘅時候咧，可能即係大家講嘢嘅時候咧，嗱你唔好再盤問證人，盤問得咁近啊！ 係啦， 你做乜行咁近個證人欄啦？ 保持住個社交距離。 係啦，哇！喂，仲要我最記得嗰陣時勢不低頭咧，鄭少秋或者佢扮丁蟹嘅時候咧，成日都話：快官大人，我冇罪！哇，跟住好激動噶嘛～ 人难咧就嚟熬烂，好似喺个星星喺个动物园里边咁噶。 同埋我睇法内情咧，即系都系嗰啲年代啦。佢直情系盘问到咧嗰个阿秦佩咧，佢贴住叶德娴块面咧，佢就话：系咪你？系咪你攞教子杀咗王法咁样？哇！法官大人，你唔使行咁近啊，系咪先啊，律师？ 我谂一点米距离。喂，唔系啊，其实可唔可以咁啊？俾个胶片佢咧，而家你可以唔戴口罩，你俾个胶片围住佢一个个人。 我都觉得 大家可以留意 防弹玻璃咁样咪 OK 咯。 有喺法院嘅职员咧。就已經提出咗啦，就係話咧，究竟法庭係大家戴口罩定係唔戴口罩咧？嗰個安全程度是如何啦？ 咁法官戴唔戴口罩噶？ 法官應該戴口罩啦，唔係咁遠，佢個表情唔使俾人哋質疑噶嘛。 唔係，我想見到法官大人個面口多啲。嗱，即係我知道我講嘅嘢咧，取唔取信到你啊？我想望清楚你個樣啊。 咪即係大家互望啫嘛，證人咪係嗰啲律師想望到嘅證人的。 冇錯啦，都係應該要咁嘅。 唔係啊，落曬嗰啲叫做防護罩咯，佢而家好多嘅啫，坊間。 其實如果頭先你講證人咧，我開頭以為係講緊咧喺差館裏邊咧認人室啊。 哦， 嗰啲会唔会重大件事呢？全部认人嘅时候呢，我都系睇电视剧嘅啫。 我好想 隔篱黐住咗有个噶咯。 我好想问一下我哋嘅听众们啊，如果你哋喺法院度工作，或者你喺警局度工作，起码头先我哋两个嗰个例子啦，系咪先？究竟而家嗰类型嘅情况出现嘅时候，佢哋容唔容许戴口罩嘅呢？我哋都好想知道啊，真系。 系啊，所以我呢个时候要播呢只歌啊。 叫咩啊？ 除下口罩前啊，唔系除下吊带前啊，记得要小心啲啊。除下以往，除下应该吻吗？心似乱麻，我想停下，也许只怕太早放纵他，才了乱麻。回头拥如下长夜，谈我能吗？不想心软给了他，叫他胡乱去化。解开我的问题前，其余未会脱下。情愿扮作只能看而不能碰，像幅画。除下吊带前，承诺却停滞不前。其实我盼望能一起去试一晚那样短，随便去痴缠，如被骗也没人可怜。原谅我处气最美一段，陪着爱恋开始。说得很明显，无谓的情意全部神秘。假使想细心看清每分，缓慢揭起。好想挽手到元年，才留下这金地。情愿每天玩游戏，赢到游戏，只想出惊喜。除下吊带前，承诺却停滞不前。其实我盼望能一起，不止一晚那样短。 梦能一起，不只一眼那样远。随客到松前，茶宴最爱并无虚言。原来我极敏感。 真的应该要叫他唱 2.0 啦，真的现在除下吊带前都不是最重要，除下口罩前才紧要啊。 但他现在去了南昌街做找王子的路。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OK, 咁啊桂花年继续今日同我哋 home office 喺电话度。 是啊是啊，嗱呢即係疫情开始咗，我哋其实都已经差唔多習慣呢，可以冇戴口罩唔得咁样，你有冇发现呢啲咁嘅習慣啊？ 冇戴口罩唔得。 即係话有个口罩好似觉得好似保护自己多好多。 是啊，你而家唔惯㗎啦，我哋而家我当咗自己女人㗎啦，而家你知唔知啊？ 即係一定有罩。 出门口嘅时候，哎我点解会冇咗㗎咁样。 我已经觉得唔焗同埋唔讨厌囉。 是啊是啊是啊。 开头戴你会觉得啊好辛苦啊，但而家你已经真的適應咗咯，不捐無奈地。 我琴日出咗去做一個訪問咧，佢係成棚人喺度影嘅。我咧堅持我話咧，我想戴口罩咁樣咧。後來佢話不如咁啦，因為真係錄影關係咧，就嗱你戴你唔戴口罩，我哋全世界戴口罩，同埋我哋係好遠嘅，因為其實佢斜部機過嚟啫嘛。我除罩嗰下， 你咪覺得自己好裸露啊？ 我直情覺得自己有羞恥之心，我喺度除嘅時候，我而家要咁樣摸光珠啊，跟住係咁攞啲酒精喺度噴。周围环境咧，咁而我见佢哋 全部人戴口罩，而你唔使戴， 因为佢系上镜嗰个， 系啊，佢哋全部喺幕后又诶部机嚟影咧，咁我就好啦好啦，但系你都会觉得唔舒服啊，而家有少少惊啊。 正如我咧嗰阵时都未即系第三波得咁紧要噶，我做一个司仪嘅工作，咁咧就系，但系其实已经系网上播噶啦，但系佢哋都有少少现场嘅人士，现场咧就 系 嗰个公司嘅老板啊，各样嘢咁样啦。但系因为咧我又化咗妆咯，仲有五分钟咧就要上开始噶咯。咁跟住我得出鏡嚟，咁我就已經除咗口罩，因為得我一，又係得我一個唔使戴口罩嘅啫。但跟住你見到其他老闆咧，其實你平時都會可能會打招呼啊。但我嗰一刻我會覺得 係，你唔想啊，因為 我冇戴口罩，我覺得我唔可以同人哋打招呼。 佢應該體諒你㗎嘛， 佢哋會體諒顧之然，但係 手都唔握得㗎啦，你而家 當然唔握手啦。同埋我自己病咗喺角落頭度，亦都唔解説，因為我解説就要講嘢啊嘛，即係我會覺得好似自己係帶菌者咁樣咁，傳染俾人咁啊。 嗰個戴口罩嘅習慣，即係已經習慣入咗腦啊，即係連埋即係身體一部分咁樣啦。但係問題而家咧，依然有好多人咧覺得口罩係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包括喺度食嘢嘅时候， 咩 即系譬如咧，我香港而家即系比较少类型呢啲咁啊，但系台湾咧咪好兴咧，嗰啲铺头咧摆晒喺度，但系佢唔系自，佢系自助餐形式，但系唔系好似酒店嗰啲自助餐咁名贵嘅，即系好多盘送摆晒喺度，跟住你一小碟一一小碟嗰啲咧。 OK OK， 即系好似我哋香港嗰啲咩两送饭啊， 系啦系啦系啦， 不过你就自己夹噶啦咁样，而家 系。两送饭系人哋夹俾你噶嘛，即系你自己夹。 我知道，系 台湾好兴咧，摆晒喺度咧，咁跟住咧就自己又笔几多就笔几多去称咁样噶嘛， 跟住咧，而家吓 而家咧，因为咧，由于即系其实吓、我都话啦，你戴口罩嘅习惯咧系世界各地性嘅，有啲人好似我哋咁样，哇，除咗口罩好似好危险，当自己好危险，但系总有人咧系冇呢个 意识啦， 冇呢个咁嘅习性啦。其实而家咧出去食嘢咧，譬如有啲半自助餐咧，嗰啲餐厅佢都话唔该，如果你离开个座位咧去夹嘢食咧， 都要戴口罩 啦，都要戴口罩噶嘛， 系 规定噶嘛咁。咁我见到好多人都好守规矩嘅，硬系即系总系有啲一两个系唔守规矩嘅。但系台湾咧，佢话好多嗰啲 uncle 咧，因为太惯常，你咁啊行出，因为佢行出嘅次数好密嘅，即系食完啲细，因为佢不一细碟仔嘅啫嘛。咁跟住咧，佢就话啦，好多时啲男人佢行到去不完，跟住。一个唔该黑个一个黑黐就真系兜口兜面喷洒啊嗰啲 好湿润啊，好滋润啊，即刻 feel 到。 我讲唔到嘢，你仲讲到个笑话，点解可以？ Okay 啊、 我一啲都唔觉得湿润啊，即系 好滋润啊，真系。 真系敏感咗好多啊，对于呢啲嘅画面。 咁点算啊？佢哋而家影到。 问题系啦，因为太多熟客啊，咁你知嗰啲老板都系自己小本生意咧。佢 熟客口水干净啲嘅， 唔系佢又细子， 熟客口水亲切啲。 系啊，哎呀，自己 B B 嗰啲 pat pat 都系香嘅咁样，系咪啊？ 因为佢咧又即系 太多熟客啊，佢話好難咧去制止，因為總有啲其他人咧會去食嘅，可能第一兩次幫襯咁樣。哇！見到你成見到成嗰個人個黑黐係噴灑落嚟，即係喺陽光下見到，即係啲燈下見到嗰個。 啊！別別別別！哎呀，你扣嘴啊！啲啊！哎呀，莫大志啦，莫相干啊！ 哎呀，誒冇事冇事，佢冇病嘅。老闆娘仲要幫住嗰個佢嘅所謂熟客仔，冇去將啲食物換轉，但係其他食客投訴，咁結果換嚟咧，佢嗰啲食客就話：喂，咁我究竟食唔食好？我就係嚟咗嘅喎，但係佢噴曬個範圍都幾闊下喎。 你知唔知點解 呢類型嘅餐廳真係要避嘅？ 你知唔知點解佢最後嗰碟餸真係唔換啊？冇事啊？ 咩啊？ 佢嗰碟餸本身就係口水雞啊嘛。老板娘话：嗰啲口水鸡嚟噶嘛，有口水好正常啫，冇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文大学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现时全球有24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正在进行临床测试。他认为在订购方面，政府不可以再等，因为疫苗供应紧张。如果很多国家都已订购，到时想买都买不到。他说相信政府在收集不同药厂的资料之后会同不同药厂接洽。对于疫情是否可以在几日之内见顶，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目前仍然难以预测，但他认为政府收紧防疫措施已经逐步见效，因为确诊个案并没有几何级上升，要多几日时间观察效果。如果今个周末至下周初都未能够将确诊数字降低，可能就要加辣，例如限制酒楼等全日都禁止堂食。政府扩大口罩令范围，今日起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总站和转乘处都必须戴口罩，为期14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超市和室内街市等地方有时较挤迫，市民亦需要戴口罩。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会密切留意成效，不排除再增加强制戴口罩的场所，包括研究室外地方都必须戴口罩。陈肇始又说，现时疫情严峻，政府一直推出加辣措施，今个星期很关键，如果情况持续严峻，不排除推出更严厉的措施，其中一个方向是再减低食肆人流。至于会否关闭商场，他说任何措施能够减低人与人的接触和人流都会是方向之一。美国当局相信一名与解放军有关联、被控涉嫌签证欺诈的中国研究人员正匿藏在中国驻三藩市领事馆内。三藩市地方法院文件显示，这名殷唐娟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工作的女子，在申请签证的时候错误报称与中国军方并无关联，但调查人员找到她穿着解放军空军制服的照片，并且发现她曾经在中国空军军医大学工作。联邦调查局上个月向唐娟问话，并指控她涉嫌签证欺诈罪，他之后进入三藩市领事馆，当局相信他目前仍身处在内。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形容，如果英国选择和中国脱欧，就是和机遇脱欧、和增长脱欧、和未来脱欧。刘晓明在中国驻英大使馆举行的一个网上座谈会表示，在后脱欧时代和后疫情时代，英国要打造全球化英国离不开中国。他指出，英方近期犯了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华认知与战略定位出现严重错误的两大错误，导致中英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出现一系列令人担忧的困难和挫折。他又说， 即使在当前中英关系面临困难的情况之下，英国政府都不得不承认要与中国保持建设性关系。英国社会主流，特别是工商界，仍希望深化对华合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48点，升88点，总成交金额77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3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7点，跌17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49.5，升10.5；阿里巴巴245.6，跌2.4；中芯国际27.35，升3.5；美团点评198.6，升6.5；信达生物50.2，跌2.25；瑞星科技59.35，升6.35；港交所371.6，升10.4。小米集团15.96，升3.2；中国平安84.3，跌7；敏华控股8.07，跌4.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15，瑞士法郎0.929，加元1.34，人民币7.008，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667，港金现价报17,26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53美元，卖出1,867.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着锦田河一带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龙翔道虎山道桥底观塘，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粉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和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 Ken， 作为香港一份子，我哋一定要同医护人员并肩作战。大家避免聚会，注意个人卫生，健健康康，咁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嘅负担噶啦。各位医护人员加油，我哋一齐战胜疫情，除口罩再见。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DSE 父母放榜后要笑咪咪。 Hello， 我是郑子成啊。儿女放榜过后，无论成绩好坏，都是大局已定。更多的说话都比不上你的爱和支持。最深的爱总是在风雨中体现，而最浓的情总是在冷暖中见证。爱不在嘴边， 只有在他们身边的陪伴来到流露出来的。 二台做你 comfort song， 放榜前后好轻松。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好啦好啦，十一点半翻嚟咧，风骚快活人咧，嗱天气继续好炎热啦。阿天气女郎，你又咪想报天气啊？俾个机会你啊！ 啊，而家外面咧系多云啦，蓝天啦，咁啊系冇乜落雨嘅喺我啲区啊吓，咁样咯。 哦，错晒啦，同我哋嘅天气而家系咪先啦？ 我又试下讲一讲啦。 你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啱喎，气温咧就系32度，相对湿度咧66%嘅。今日直播室里面咧有曾志豪、有黄耀祖啊，风骚快活人嘅屋企里面， 冇错， 有桂花田。 嗱，以下呢单新闻咧，我系觉得咁样嘅。 嚟啊！ 我哋直播室咧有一个粉鬼仔，又有一个咧成日觉得咧自己讲嘢咧有时咧就我唔系咁嘅意思啊，即系我唔系话咧嗰啲咧负面嘅能量咧打低晒嗰啲正面嘅能量啊，嗰啲咧好嘅细菌俾坏嘅细菌打低晒咧，即系有你两个喺度咧，我就觉得咧，你哋会唔会容易谅解咧？即系讲错嘢呢件事咧？ 咁我哋耐唔止系人都会讲错嘢噶啦， 系咯。 咁 我成日都讲错嘢， 系啦系啦。 就算我觉得咧讲错嘢咧又可以即系原谅嘅。 系啦，我都有试过讲错嘢啊。 同埋咧，即系我呢啲扮翻鬼仔咧， 系啦， 扮假洋鬼子啊。 我唔知呢个意思系咁解啊。 咁有阵时真系噶，嗱，我本来今日想讲一单新闻咧，冇讲到嘅，我想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你以为系讲身高嘅？ 唔系啊， 但 其实 跟住阿祖就好嬲啦，总咩要咁样讲我啫？ 我如果我要讲嗰单新闻嘅话咧，我应该要调翻转嚟讲，应该系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因为最终咧系正义赢咗嘅咁样。 可以可以。 但有阵时咧，呢一啲字咧啊，我哋好顺口咁样讲咗，可能会讲咗个错嘅意思，尤其是我哋嘅广东话博大精深，一个字可以有几个意思噶嘛？ 我加翻句先，你知唔知头先你嗰、那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咧？ 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系啊，讲空姐噶。 咩啊？系咩？ 佢哋建工嘅时候要摸高咧，度高一尺，摸高一丈。 唔系啦，讲嗰啲咧，神仙嗰啲打交嗰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OK 嗱，咁点解我咁样问咧？因为嗱，我哋广东话啦，有个字就唔知阿番鬼仔同埋阿讲错冇讲错嘅肥妹仔咧，你明唔明佢嘅用意系点样去解释 嘅？今次一定唔會錯嘅，因為其中一個意思咧，同佢喜歡嘅殯儀業係有關係嘅，所以肥妹仔係唔會錯嘅。 冇錯啦。 另外嗰樣嘢咧，就阿肥妹仔同埋佢同埋佢個女啊，同埋佢阿媽桂花田啊，最中意食嘢食唔曬點啊？喂！打包啊！呢两个字佢唔会错。 我哋今日就想同大家讨论下打包呢两个字其实有咩意思嘅咧？嗱，我唔知道肥妹仔啊，唔系阿桂花田，我唔知佢有冇睇嗰单新闻咧。如果 佢，我哋有睇。艺人去恭喜一个艺人咁 样。系啊，佢为佢新店开张咁。 都可以开名嘅新闻嚟噶嘛？咪嗱，麦包。阿麥長青就開咗間鋪頭咁樣，跟住就有好多唔同 artist 朋友啦去捧場，其中一位咧就係湯寶如，但係湯寶如咧去都冇事嘅，之後咧喺社交嘅平台咧就因為一啲嘅留言啊，就同網民咧產生咗都幾激烈嘅罵戰。 係啊，嗱咁因為佢就 post 咗張相，然後佢就話咧老友開鋪咧要撐啦咁上下，咁跟住咧其實就有一個網民嘅留言咧，我哋假設佢係一個普通網民啦，因為又唔知佢咩特別身份，佢就咧淨係話以为是卖包， 系啦，因为觉得 麦包嘛， 麦包 开铺头就卖包啦。跟住嗱，重点系咩咧？其实而家真系好似同落口供一样啊！嗰、那个网民咧写咗话以为系卖包咧，佢唔系就咁完嘅，佢隔篱有一个 emoji 公仔， 系 一个咧笑哈哈嘅，即系好似咧笑到只眼咧眯住咗咁样咧，哈哈哈咁样嘅。 即系平时我笑咁咯，我笑冇咗对眼， 冇咗对眼， 系 啦，嗱， 系开心留言嚟嘅， 系啦，点解要强调有呢啲符号公仔咧？因为而家大家都知啊，文字嘅嘢唔可靠，正所谓有图画先有真相噶。 同埋咧，因为文字咧冇情感嘅表达噶嘛， 冇错。 当嗰个人佢去用一个唔同嘅表达嘅时候，就会误会嗰个意思啊嘛。 哦， 所以就俾个 emoji 就话俾，其实我系笑住讲，哎呀，以为冒包添。 系啦，嗱，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阿剧帝组咧。 嚟啊！ 假设我哋唔好有呢个符号公仔嘅话咧， 仲以为系卖包咧，可以有几咁 几多种演绎嘅方 法，情绪嘅演绎咧？ 呢、這个咧就真系好高招嘅。 好啦，我哋等你示范下先。 如果一个咧秒嘴秒舌嘅腔口，所以仲以为卖包。 喂，你多咗个扯字喎、啊， 唔 想有个扯个、啊， 唔扯就唔扯啦，我以后都唔扯。 你而家 以后都唔扯。 好，你个 take two 嗰个几个 exercise 仲以为系卖包， 仲以为系卖包。嗱、啊，你可以咁演绎噶、 哦，好好平淡啲，平淡啲，冇乜语气嘅。 仲以为系卖包， 哦，好开心咧，好开心。 仲以为系卖包， 系 都得噶。嗱，但你就咁睇嗰几只字咧，其实你唔知呢位网民佢系用一个乜嘢方法去演绎，佢可以系瞄住嘴咁嘅，即系包卖包，即系以为系呢一啲咁嘅， 系啦系啦， 即系衰衰态度咁。 但系佢已经加咗一个。 笑 笑到眯眼嘅， 系啦，嗰只笑到眯眼嘅。如果你收到呢一个对白，系点演绎咧？笑到咁样眯眼嘅 ，我系嗱，桂花田演绎咗，即系唔系？我谂嗰个意思即系。講笑嘅意思咧就走唔甩咯，即係你唔好理係用乜嘢嘅語調去演繹。 好重要㗎，因為嗱，你 get 到係講笑咧，人哋就會同你講翻笑咯。咁、但係咁而家點解會出咗單新聞呢？就係、因為就阿湯寶如咧，佢緊接住喺呢一個網民留言下邊嘅回覆咧，就話係啊，幫你打包啊。 啊！呢句又可以睇下點樣演繹。 佢後邊仲有個嬲嬲公仔啊！ 啊，係啦， 佢加咗個嬲嬲公仔啊！ 桂花田啊！打包有两个意思，你都知啦。 头先都讲咗啦， 都讲咗啦。一个食嘢食唔晒打包，一个就系、即系人死咗就打包啦，系咪先？你觉得如果有呢啲嬲嬲嘅符号喺度嘅话咧，会唔会令你联想起食唔晒要打包嗰啲嘢食呢个意思啊？ 咁又真系唔会嘅， 难啲啊，可能 系咯。因为嗰个 emoji 好紧要，即系嗰个表情符号，因为系表情啊嘛，即系你嗰个说话嗰、那个表达系咩情绪啊嘛，系咪先？咁我帮你打包，仲要嬲猪咧咁。跟住就 吓，跟住所以嗰位网民咧，就即系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就会问啦。我想问一下，我讲错咗啲乜嘢，得罪咗你啊？咁样 啫嘛，系啦， 系啦，即系网民就咁咯，就咁样讲。但系跟住咧，就惹嚟咧，大家咧就都真系。起曬火咁樣啊！真係就有少少互相攻擊咁樣，跟住咧事後咧，湯寶如咧有向翻一啲嘅記者朋友就澄清到嘅，佢就話咧，哈哈，我自己都係講笑嘅咋。當時咧佢已經解釋咗同你打包呢四個字咧係冇惡意嘅説話， 係 即係呢個佢有咁樣解説到咯，係 啦 係啦。 咁啊當然咧，亦都咧佢有好多討論嘅，譬如有啲人就會話：喂呀，其實你係公眾人物嚟噶嘛。佢話可唔可以即係注意下你嘅言行咧？咁點知喺佢哋討論過程裏邊咧，佢就又流傳呢一個言論喎，就係湯寶如話：我唔係大明星啊，我冇話我係大明星啊咁樣。咁有啲人話唔係嘅，你係大明星嚟嘅，嗰陣時你好多經典歌嘅，就變咗咧好似越發越大啦。即係已經變咗咧，唔定係討論緊呢個漢語， 係 啦，唔係漢語研究咁簡單啦。而家就變咗為係咪你係公眾人物嘅言行操守就要再注意啲啊？然後仲要再分到格， 係 公眾人物都要分係咪大明星？我唔係大明星啊，你唔好搞我啦。 喺佢哋嗰個對罵裡面度咧，網上面嘅留言對罵啦，係咪有牽涉到少少佢哋嘅即係政治方面嘅取向咁樣㗎？ 後來有啲就引申就變咗係嘅， 又繼續又引申好多。无限引申， 但系如果你追完数本，人哋第一句同佢嘅第二句系同颜色冇关嘅， 其实系 以为卖包，同埋跟住嗰句打包，真系嗱，所以系咪又要唱翻首咧？大包整多两笼咧，即系同埋我谂翻最好嘅，当日周星驰嗰句啦，算啦算啦，不如大家饮啖茶， 食个 包好过啦， 或者阿曾志伟嗰句啦，不如咁你哋落个一齐。打破咁样 系啦， 大家开开心心都冇事发生啦， 系啊，嗱，究竟咧，系咪代表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呢个城市真系欠缺啲幽默感。 我 真系欠缺咗一啲讲笑嘅空间。你谂下第一句，人哋话卖包，如果你收到呢个信息，你完全知系讲笑，其实佢摆明系讲笑，仲可以有啲咩？ 系咯，系咯， 系啦，咁点解会咁容易就扯火咧？ 我认同啊，其实除咗少咗啲幽默感之余咧，亦都证明啊，我哋呢一个城市咧有几 tense 啊，有几紧张啊，因为嗰阵时咧，你可能一睇嗰个字咧，已经嘣。拉著咗你，但我懷疑可能佢第一句佢冇諗清楚，其實打包都有兩個意思啊。佢可能唔係第一句講落嚟就係嚼你嘅咧，可能其實佢真係講笑咧，佢可能係另外一個意思。 有陣時唔 會啊，有陣我覺得會喎、啊。有陣時我哋睇一個字，因為我哋都好緊張啊，會好容易咧就拍咗一個咧，你係咪攻擊我啊？呢樣嘢過分保護自己咧，就去咗嗰啲位置咯。 哦，所以 係啊，咪即係嗰個叫最緊要。 我寫得咁話，當你按呢個 Enter 掣輸送出去嘅時候， 係係係， 謹慎啲望一次，自己再即係心裏面講一次你嘅言語，或者望下前文，望下後理，跟住先再按係穩陣好多咯。 所以同埋我覺得咧，身為一個公眾人物咧，我而家知道講定邊一句喺個頭度係最好嘅。 邊句啊？ 唔好意思， 唔好意思，我中文唔係幾好啊，我外國翻嚟啊。 如果你唔係外國翻嚟，你講呢句嘅話都係死嘅啫。 其實佢係外國翻嚟 嘅， 佢係西雅圖翻嚟嘅。 因為喺西雅圖天空度見到啲咩係？ 佢係西雅圖失眠人緣份的天空。我哋唯有用呢个方法嚟，唔好打包，我哋打个圆场啦。 和平，和谐。 收音机这刻陪伴我扑进夜里，沿路细听你电话中心声破碎，慢慢重述你夜里到了谁人。像离别那天，你甘心再独居，唏嘘的自信投入了这节目里。如共你过去是相识意恋爱侣，但愿明白我像你亦未能眠，感触成。失心爱后无法入睡，在远方于西雅图天空，是你孤寂和心痛，愿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方车厢暖烈风中，是我失落上冰冻。 三，哎，咪唱咗咯，原来已经 系啊！ 我想话咧，未开始之前咧，我睇翻个文章， 未开麦噶，而家你乱讲都得噶，我哋未开麦噶。 你讲嘢我唔信啊！我讲紧头先嗰个咧，咁其实啊，阿汤姆如去回复嗰个咧，佢话哎，我同你打包嗰个嬲猪系人哋俾佢嘅嬲猪，唔系佢自己 post 嘅嬲猪嚟噶。 系咩？ 系啊，跟住佢话哎，冇啊冇，系冇包卖嘅，就整到个哈哈笑嘅都。 总之即系呢个就真系茶杯女同埋茶杯中同埋茶杯后嘅风波啦。 总之就 希望佢哋都即系 系啊。 大步行过，唔 系我哋，但系而家我哋谂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为其实呢几日咧系好多呢一啲公众人物嘅新闻咧，你可以话无伤大雅，不过咧就几嚿花生同埋嗰个花生汁啊，好 juicy 嘅呢一单咧就系关于西装事件啦， 冇错， 系啦， 其实佢咧唔算一位演艺嘅朋友嚟嘅，因为我真系从来唔记得佢有任何演艺 嘅作品，佢有啊，佢真系有啊， 边部啊， 唔知。但有啊， 即系黑串嗰啲系嘛， 咩都有啲噶，佢又有 上，又未到咩都有啲系嘛， 即系佢真系咩都有啲噶、 啊。例如佢主持过咩节目，佢拍过咩电影，拍过咩电视，定系佢有嗰个前港者嘅女演员作为女朋友啊？ 总之佢好跨界别噶啦，总之都系样样都有少少啦。 佢有掂过啦， 有掂过啦， 我真系 佢又有上过，有上过节目啦。总之唔紧要嘅，我所以我头先 嘉宾啫，都系唔会话一个演艺嘅演艺界嘅朋友系嘛。 唔系我头先直接整用咗公众人物系最稳阵啦，我都系公众人物。 佢个名叫做林作， 林作 啊嘛，知大家知唔知佢系边一位？ 系啦，其实系啦，嗱咁呢轮咧佢就有出位啦，佢期期都出位噶啦， 佢成日都揾到啲位去出。 系啦， 简单嚟讲，我觉得啊，系我话嘅。 咁但系呢一期咧，佢最出位嗰个位咧就系佢套西装。 系 啦，咁因为咧佢就同大家讲咧就话喂佢。西装咧贵嘢嚟噶，特朗普都买嘅， 45,000元一套， 一套啊，然后佢仲要咧，嗱佢几次嘅，第一次就话俾人听咧，佢就有套45,000元嘅西装啦，意大利牌子，咁跟住咧隔咗两日咧，佢再 show 咗另一套咧，就系话呢套咧就查理斯王子都有着过嘅，60,000+，系啦，咁然后 show 出嚟， 跟住佢就有少少咧，就唔止 show 出嚟，佢仲教大家，即系佢觉得咧，如果作为一位专业人士嘅话咧， 系。 套西裝其實呢啲錢咧值得要俾， 值得要俾嘅， 係啦，嗰個係投資嚟嘅，同埋著得好睇，咁啊證明令到人哋有信心啦，咁樣， 冇錯冇錯， 佢就攞自己嚟做 model 噶嘛，係咪先？ 係啊 係 啊， 兩睇嘅。你講個價錢出嚟係架勢嘅，你睇嗰個 model 著出嚟點樣去演繹嘅話咧，係咪架勢咧？就大家就自己嚇。用對眼睛去覺得合唔合理啦， 係啦，咁佢當然引起嘅討論就多到一個地方咧，就譬如有啲人咧就我覺得嗰啲人純粹出於妒忌啦，就會話：喂呀，真係有錢嗰啲咧，點會話俾人聽自己套西裝值幾多錢㗎？ 唔係，佢純粹有一個叫做教你哋啲人啊嘛，你明唔明啊？唔講 分享嚟嘅， 分享嚟嘅， 分享嚟嘅， 係啦， 開心 share， 開心真係開心 share， 佢連張單都 show 埋俾你睇㗎。 佢好似有係有短片 嘅，有佢咩都有㗎，度身啊嗰啲。咁样嘢咧，但系我就留意过咧，佢就出咗招啦，就话俾你听，我有贵嘅西装，仲一次要买几多套？咁究竟坊间啲人咧，如果你话要还击嘅话咧，包括有啲咩咧？咁我哋简单总结咧，睇下大家觉得咧，即系呢、這个刀来剑往咧，边个就打得精彩啲？有人咧就批评佢嘅发型啦。就会话喂，你到西装好贵，不过你可唔可以攞少少钱 先啊？ 梳个头啦，咁样我 慢慢嚟呢啲系咪先啊？ 唔系，我有啲嘢睇全套噶，冇得慢慢嚟噶。 装身之后先至可以， 系啦， 装身之后有 baby 啊，系咪？你先可以整头发噶。 但系我觉得呢一 round 嘅攻击咧，我判系无效嘅。 点解咧？因为从来都唔梳头嘅。 唔系，因为其实嗱，第一，如果佢从来唔梳头咧，佢已经变成咗一个标记嘅话咧，佢咪就系 Donald Trump 同埋 Boris Johnson 咯。 嗱，又跌翻转头。 其实你都你惯咗噶咯，系咪先？ 哇死啦！点解？哦，咁如果佢哋同一辈嘅话咧，即系佢同 Boris Johnson， 佢系英美风啊，英美风， 英美嗰个人嘅风啫，都仲有好多唔同嘅风格嘅。咁如果你将佢哋归纳为佢哋同一类人嚟讲嘅话咧，佢做乜我都会接受。 系啦，如果有一日你 因为我唔可以用一个社会平时大家嗰个标准去审视嗰件事， 我觉得呢下攻击系无效嘅。系啦，即系你批评佢发型系无效嘅咁样。 对唔住啊，我睇到一张嘢啊，咁咧我 就睇到一张咩嘢咧？ 佢嗰张收据啊嘛，咁佢影出嚟，哇，原来40,000+系唔使签名噶。 系咩？佢未签就嘛？ 唔系，写住 no signature required。 哦，咁犀利噶，佢张系咪黑卡嚟噶？可能系。 犀利喎，即系我哋又要研究下佢张咩卡咯。 哇，好。 因为有时咧，我碌过300,000咧， 你唔好失礼啦。 唔系，但你同佢一样嘅一届一样噶，你哋两个都唔系好梳头噶。 系啦，呢个你又赢啦，系啦。好啦，跟住第二届有人攻击佢咧，就系话哇，买套西装都要20,000+嘅话咧，咁你系咪要揸战斗机翻工噶咁样？即系咁呢格又无效嘅， 无效 嘅系啦，因为真系有好多人咧，佢真系将所有钱咧，就算买完套西装， 你唔好望住我， 系啦，做咩啫？ 我所有嘅投资都系我啲衫度噶，我都冇车噶， 系啊系啊， 佢行路翻工， 系啦，咪人哋都仲要答咗佢啦，佢话佢系揸拉里嘅咁样，但系我觉得今日我见到有个最强劲嘅攻势系咩咧？就系 达人啊， 系啦，佢就话啦，我唔话你诶，悬唔悬富。 但我话你唔识着衫。 嗱，呢个咧又真噶喎，即 系 譬如嗱，佢嗰套西装咧就系孖襟嘅， 系啊系啊系啦。 原来孖襟西装咧有一啲嘅地方大家要留意噶，咪有啲纽要扣嘅。 我系扣晒噶。我試過嗰陣時試身嗰啲咧， 你而家話俾人哋知，其實就算咧唔係孖襟嘅話咧，即係就咁兩邊咧， 你叫我咩都扣曬㗎。 你永遠咧，其實 我手身如果 嘅， 因為 我都知道， 係啊， 係啦，你都係扣第一粒紐嘅啫，下面第二粒或者第三粒紐應該係唔扣的。 係啊係啊，原來唔扣嘅喎。咁啊，但係佢話佢扣曬啦。跟住咧，又有個時裝大人就話啦：嗱，你中意著紅色嘅襪咧，我阻唔到你嘅。但係咧，上身著灰色嘅西裝，下身就唔應該著啡色嘅皮鞋啦， 同埋另外一个咧，我见到咧，佢系插住嗰个西装褛袋嘅。其实着西装褛咧，好少会插褛袋 嘅， 通常都会系插裤袋嘅。但可能嗱，每个人嘅形象唔一 样，冇错冇错， 每个人嘅身高都唔一样，系咪？所以咧，即系，哎呀， 喂啊，咁人哋有个形象顾问，你又真系识。 唔 係 啊， 法例 係啊，唔係另外都講到㗎，一套咁荒謬嘅西裝咧，另外阿時裝顧問都會話咧，佢襯嗰對鞋咧，其實亦都未必係合格嘅咁樣。 所以我覺得唔係呢個就應該係咧後著嚟嘅，你信我啊。佢應該下個禮拜佢就會開始 sell 咧，佢買咗18,000一對嘅皮鞋。又或者8,000一对嘅， 新订做嘅， 系啦，我哋拭目以待。反正呢啲无伤大雅，你着得靓嘅，我哋咪睇得开心咯。 方喺备忘录中明确承诺，不给予持有 BNO 护照嘅香港中国公民在英居留权。又重申香港已经回归中国，系中国嘅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容任何外国以任何方式干涉。敦促英方认清现实，客观正确看待香港国安法，立即纠正自身错误，停止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否则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要求中国在当地星期五下午4:00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排除关闭更多中国使领馆。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国窃取欧美知识产权，影响数十万计的工作机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美国应该撤回错误决定，否则中方必定会作出反制措施。他说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收到炸弹和死亡恐吓。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测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持续天晴酷热。下周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38点，升80点，总成交金额8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3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7点，跌17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49.5，升10.5；阿里巴巴246.6，跌4；中芯国际27.15，升1.5；美团点评197.8，升5.6；信达生物50.25，系跌2.2；瑞星科技59.35，升6.35；港交所370.8，系升9.6；小米集团15.98，升3.4；中国平安84.35，跌6.5；敏华控股8.12，跌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9.873，瑞士法郎8.349，澳元5.541，加元5.784，新西兰元5.174，欧元8.9744。每百日元对港元7.2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85。港金现价报17,26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89美元，卖出1,86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尾咧已经排队深麻十道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啊！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嘅，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深麻十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咧只系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龙翔道虎山道桥底方向观塘、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昼日节目听得好开心。烈日当空，要听翻首透心凉嘅 K-pop。迎战夏天火辣辣，以劲歌热舞正面对决。逢星期日下昼五至六，大汉旋风秋旋，旋动 K-pop 新势力。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嘅题目系经常照顾你嘅人同你嘅关系。 我婆婆朝头早嗰阵时就会叫我起身啦，佢就会准备早餐俾我食。 咁你有冇照顾翻佢啊？ 有阵时帮佢揼下骨咁咯。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桂花店，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丰收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不过咧，即系如果讲翻我哋头先即系提过嘅唔同公众人物嗰啲新闻咧，的确有啲难做嘅。譬如你再睇翻，可能即系阿汤波如嗰啲咧， 打包事件， 打包事件咧，可能其实佢好快都已经解释咗，喂，唔系我话冇包买咋咁样， 系啊， 咁但系有阵时嗰个雪球一滚出嚟咧。好难收翻啊！ 所以我就系话， 好，而家真系一捉就即发，你嗰个火药真系。 所以有阵时咧，系多过净系有冇幽默感嘅。大家咧可能即系生活得太大压力，好紧张啊！见到任何嘢嘅时候咧，我一嚟咧就真系已经起晒杠咁样嘅话咧，误会啊，各样嘢咧，即系咁就弹咗出嚟噶啦。 系啊，咁可能亦都因为咧，我哋而家相对湿度真系好干啊。 系啊，63啊，呢个就系相对湿度啦，气温就好热啊，33度啊，酷热天气警告啊。但我觉得有一样嘢，如果我哋想喺呢一个城市里面寻找多啲幽默感嘅话咧，听呢一 part 啦，我觉得呢一 part 有少少嘅， 唔一定噶， 系啊， 我有啲惊啊， 交俾你啊，曾志豪友何雨露， 讲啲嘢俾你听啊。 何雨露，如果可磊落做人啊。 尽量幻想他贪你什么好心地 最近呢句歌词就经常俾人提起，不过亦都好快就唔想再俾人提起。证明做人就真的很难，唱歌相对就容易啲。如果想抱住情人，请给嘴夹饭。如果可女落做人，哇！你有冇谂过个女字系点写噶？三个石头堆埋一齐噶。如果想女落，原来压力真系都有三嚿石头砸喺你身上面，压力真系好大噶。咁点样先可以女落做人呢？呢首歌原来都已经有十几年啦，如果你再睇翻歌词嘅话咧，我发觉都仍然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人生教学嘅道理。谁人曾爱过你，你尽量幻想他贪你什么。这个道理告诉你听呢，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的。会不会因为你爱他，他会给到更多的爱给你呢？回报多的，那爱咪多一点咯。如果可女落做人，你会更吸引。不过而家呢个社会咧，你要所有人都爱你咧，基本上就冇可能嘅。反而你应该咧就系当人唔爱你嘅时候，佢个歌词都问你噶，谁人曾厌弃你？嗱嗱嗱嗱嗱，唔紧要唔紧要，你问问自己，他憎你什么？如果你发现佢憎你嗰样嘢，其实就系人哋爱你嗰样嘢嘅，咁咪冇问题咯。所以做人呢亦都要好似佢歌词所讲呢，你要照耀万人就要有信心，你要抱住情人就要有教训。嗱嗱嗱，呢两样嘢真係缺一不可㗎。因为如果你淨係諗住有信心，但係就唔记得咗教训嘅话呢，咁我諗你嗰啲一万个人就会走晒，最后身边可能就得返你个情人。但系跟住落去就真系好难啊！如果想快乐做人，请敲敲你心。系啊，而家成日都话咧，你要苦心自问，要敲敲自己嘅心。喂，但系咁究竟最后有咩回应呢？你同个心又应该点样去沟通呢？有冇发觉而家你讲一句说话咧，系真系越嚟越难嘅？谁人曾？因为我哋而家咧身处喺一个语言沟通唔统一嘅世界，同一句说话，可能你喺 A 嘅地方讲咧，大家就会好受欢迎，但系 B 地区嘅人听到咧，佢就会皱晒眉头。我哋明噶。你有冇记得咧？你去旅行嘅时候咧，当地嘅导游都会同你讲：，喂，你记得入乡随俗、哦，你咧喺你自己屋企可以做嘅一啲动作，譬如话摸头啊，我好记得嘅。佢哋话你喺呢度摸头咧，人哋会以为你系属于冇礼貌噶。系啊，咁所以入乡随俗，你就要好了解究竟你而家要去边笪地方度观光旅行，甚至乎你会喺嗰度定居揾食。的确是不容易的，特别是歌词里面都有跟你讲，童年时哪个你与弟弟在家中演你自己。会不会告诉你听，真的只是童年时候才可以做自己呢？需要做大戏，但别要太过顾忌。做大戏，但是又不能太过顾忌。那我想首先你就要看看那个剧本多唔多顾忌啦。每次听到呢一段歌词咧，我就会望下身边两个细路咧。有时你会因为佢哋咧，即系大情大性、大哭大闹咧，你会好猛噶。喂呀，使唔使咁容易就喊，或者咁容易就打人啊？但系你再谂真啲，你好耐都冇喊过啦，你好耐都唔容易去表现自己嘅笑容啦。你知啦，而家你喺网上边，你唔可以立乱表达你嘅感情嘅。 你喺一个唔适当嘅日子，如果你喊咗嘅话咧，啲人就会问你：喂，你做咩唔笑啊你？所以原来你要做到磊落是真的很难的，那三嚿石头你可以移走哪一嚿才得呢？同埋我觉得这个歌词呢放在今日的香港呢，应该就是我们很多不同小市民的写照。你有胆却怕，你有许多牵挂，真是的、哦、你读书的又有牵挂，现在因为连考完个状元出来，你要面对记者的问题都是会问回你：喂喂喂，你怎么看这个社会啊？啊喂，但是不是个个都这么想表态的嘛，你有胆却怕，因为实在有太多牵挂。 讲嘢俾你听， 但我想我们都要记住的，如果想磊落做人，你就会更加吸引。这个社会我们不需要要求每个人心口一定要挂个勇字出来，因为讲真的，有些人不是很喜欢你再打开个心口，不紧要不紧要，最紧要是什么呢？我们是心里面有个勇字，其实都已经很足够了。 台通识六十秒。 根据残疾歧视条例，任何服务提供者如果基于客户的残疾而拒绝向他提供货品、服务以及设施等等，就属于违法。投诉人是一名视障人士，他指一间银行基于他的残疾拒绝给他使用网上银行服务，反建议他使用电话银行服务，亦都拒绝给他使用自动柜员机，同埋只是愿意提供划线支票簿，不肯给不记名或现金支票簿他。于是投诉人向评基会提出投诉，案件经调停后获得解决，银行同意修订内部指引，容许视障人士选择支票类别以及申请网上银行服务，亦都承诺内部相关部门会检视服务运作是否构成对视障人士的歧视。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啱啱听过首系杨千嬅嘅《杨千嬅》。 我头先未话咧，有单新闻咧系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关。 魔高啲，记住 啦。系啊，咁唔系，今次系道高啲嘅。 哦，道高啲嘅。 但我觉得呢个魔咧，其实唔系一尺噶啦。 OK， 我觉得佢有七尺噶啦，只不过今次道更加高嘅啫。耐唔时咧，我哋都听到咧，即系阿田一定会，哎呀，好痛心啊！ 咩？ 嗰啲咧好年轻嘅朋友咧，佢 就做小三 嘅钱，唔系做小三。阿田嗰啲谴责佢会嬲嘅。 哦 okay. 但有啲嘅朋友咧。就是收少少钱，人哋俾少少即系甜头你，你帮手去贩毒 咧， 系、啊，成日喺风头火势都讲噶，真系唔可以咁样噶。 系啊， 即系我成日觉得嗰啲人咧，喂坏到一个点，你自己毒死自己一件事，你唔好害埋其他人啊嘛。 点可以为咗少少回报就咁样？好多回报都唔得噶嘛， 喂， 我哋惊人哋误会咗嘛，我哋成日讲话你点可以为咗少少回报就做呢啲嘢噶？系咪即系如果多多回报都唔得？ 唔系， 系啦，都唔得嘅。 系唔得嘅，系唔得嘅， 唔准 嘅。 但系我要话咧，其实魔咧佢哋系有七丈咁，七尺咁高噶啦，已经有。Okay. 因为咧啱啱咧就系有呢个警方啊，佢哋咧就有一个记招啊，就讲翻咧喺今年嘅头六个月咧，原来啊净系啊喺机场破获咧有400宗嘅毒品嘅案件咧，总值系超过6亿元嘅。 哇，咁犀利啊！ 好犀利。 我哋知道佢哋即系喺都破系咁破获嗰啲叫做毒品嗰啲案件咧，系好多好多噶，即系海关就好犀利，我成日觉得。 但系今次佢哋破获咧，佢哋有解说到咧，就系咧佢哋都有用唔同嘅新招啊，嗰啲衰人啊有唔同嘅新招咧，想掩人耳目啊。嗰啲掩人耳目嘅方法，我真系话。啊，其實如果你咁樣都諗到嘅話，你將呢個嘅將呢個諗法，你擺喺一啲正途上面度，其實你一樣可以致富。點解你要去犯毒咧？ 唔係，呢度要停一停，停一停。 你請講， 即係老老實實咯。雖然我未知你個內容先啦， 好。 但係你頭先呢一句咧，好多犯罪分子就會話：如果做正途撈到六億，我做咗正途啦。即係做正途撈唔到六億翻嚟啊嘛。嗱，我唔係鼓勵佢咁做啊。 係 啦，唔係我明我明。 好，咁我哋就聽。 只不過你要知道，佢一定係諗過度過。 嗱，係啊，佢就諗。过度过之后咧，佢决定犯法。佢以为自己呢啲嘅方法好好，不过最终咧都系俾人哋逮捕咗嘅。 我其实咧之前都有留意一单咧，就系、是破获咗就系即系毒品咧，佢收藏喺啲乜嘢度咧？ 系啦，我而家就话收藏喺边度边度啦。 真系噶，我觉得香港海关咧，即系佢嗰个查案柯南嘅精神咧，真系好有嘅。 系 咁啊，话说即系我之前记得佢系咁样嘅，话咧即系突然间有批运送咧啲旧嘅飞机零件啊，即系嗰啲咁嘅，即 系 好大件噶嘛。咁啊，即系佢话嚟咗香港，佢其實經香港就唔係到步嘅，即係其實轉口。 轉口 好多時係啦，我哋喺香港都係轉口嘅。佢啊咁奇怪，即係咁耐以嚟都好似冇乜呢啲咁嘅情況。運送呢啲究竟咩嚟嘅咧？咁啊，即係我唔知佢調查嘅時候係點樣，即係點樣部署咧？跟住覺得有可疑，於是乎咧就截查呢一隻呢艘船定係好似咁啦。跟住就查下嗰啲咁嘅嘅嗰啲嘅所謂零件。你知唔知抽絲剝繭咧？到一個點咧，佢真係埋藏得好密嘅嗰啲嘅毒品， 拆開車胎， 係 車胎裏邊。 即係總之係咁啦。跟住咧， 喺啲零件入邊有係咪？ 係啊，但係講好大， 成隻飛機都係毒品做嘅，一浸水就溶㗎啦。 我想講呢個太表面啦，佢、 okay. 好似阿田呢個例子一樣。呢個係其中一個咧警方舉到嘅例子啦。 Okay. 另外我又可以舉一啲例子 嘅，係啦， 係啦， 榴蓮粒核啊！ 榴莲粒核 系啦， 冇错， 隔篱台榴莲 系啦， 食完嗰粒橙嗰粒核啊，榴莲粒喉核啊， 都俾佢谂到。佢就话说咧，就话发现咧有啲男士咧就攞住个手推车，里面咧就有一啲发泡胶盒啊、米袋之类咁样啦，就发现啊，佢哋咧就将啊榴莲就继续 keep 住喺度嘅，但榴莲嗰粒核入边咧就装咗一啲毒品可卡因，目的就希望可以咧逃过咗缉毒犬啊。佢淨係聞到榴蓮味，佢聞唔到入邊個榴蓮粒核入邊嘅， 仲有一層 毒品味啊！你知唔知啊？ 即 係其中一個例子。 即係話咧，其實緝毒犬咧又要咧補一補習先得啦。 係， 就要佢哋做呢一個咧，即係 加毒品究竟係幾 啦？就唔可以淨係話阿多尼你咁樣淨係聞身咧就已經唔夠噶啦。因為聞身咧雖然咧嗰人又體臭你捱到啦，但係佢加埋榴蓮咧，你又俾佢走甩咗啦。即係以後多尼就慘啦，每一日咧都要走去同貓。猫山王系啦，同猫山王搏斗，仲要连仲要闻几种，连住个壳闻一种啦，净系闻果肉一种啦，净系攞粒核出嚟闻又一种啦，即系 榴莲品种都要啊， 系啦， 沟啊， 佢哋而家分嗰啲唔知咩， 呢个猫山王 好大件事真系，喂，但系我想话，其实榴莲核系真系有用途噶， 攞嚟做咩？ 煲汤咯， 系咩？ 系啊，我上网见个食谱咧，佢话。佢教你點樣用榴蓮核嚟煲湯咧，好笑佢話：首先你將榴蓮翻屋企之後咧，就絕到咧得翻粒核出嚟啦咁樣。 即係好似阿婆選呢個 係啦，咁然後咧就再將榴蓮核擺喺度煲廿分鐘。係咁咧，煲完一輪之後咧，再剝開咧核裏邊仲有皮嘅。 係 剝完個核皮之後咧，原來裏邊仲有一粒嘢咧，成粒栗子咁樣嘅咧。佢話就係可以愛嚟食噶啦。 係啊， 佢而家咪就將佢一。煲完水之后打开粒核就变咗。 我谂唔煲得水嘅，我估应该 煲得噶。佢话粒榴莲话， 但系佢呢一个攞咗嚟系可卡因嚟噶嘛？其实入边系，即系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咧，即系想掩人耳目嘅方法。 我想问今次呢个佢咁嘅行动，佢以为自己好醒啦，即系嗰啲毒贩，咁系咪 嗰個叫緝毒犬聞到，跟住 唔係佢又唔係，其實咧報道就話咧係連緝毒犬咧都嘗試去逃避咗佢，但係咧就因為見到佢哋形跡可疑啊，所以咧就有關嘅部門咧就咧劏開咗呢個榴蓮核啦，發現裡面係有呢個可卡因嘅毒品咯。 哦、都話啦，做壞人咧佢真係有跡可尋，嗰啲動作啊、斯斯縮縮啊、嗰啲眼神啊等等嘢係會捉到 嘅。翻返去我哋十一點嗰單新聞嗰度， 因為佢自己都冇自信咧，點解我要煲咁多粒榴蓮核嚟煲湯 咧？ 因為咧，揾到幾多粒啊？你知唔知揾到1600粒啊？ 哇！ 裡面有8公斤嘅毒品啊！ 你啊，咪住先。嗰啲曾經何時食完榴蓮棄置咗嗰啲核嗰啲人，而家打後咧，係咪應該剝爛佢，唔可以完完整整咁樣，俾佢哋有機可乘啊？ 全部煲一次湯先， 係 煲完都係濕曬先。 但我會話佢哋其實應該咧都幾企業式去營運㗎啦， 即 係 專門收核嘅， 有專門有、哦、可能專門有笪田去種榴蓮啊！我話 唔係佢種完都冇用 㗎，1600粒核啊！講真， 唔係咁而家好多人食完榴蓮周圍劈㗎嘛， 係 咪？鬼知粒核咁有用咩？ 這個、其中一個例子啫、哦，另外一個例子咧就係、是、平時大家都可能會食到嘅即食麵， 即食麵嗰、那個麻油包。 麻油包就唔 係， 定係 哦， 佢嗰啲調味粉嘅 湯粉原來變咗白粉， 就係、是、嗰類型啦。嗱，佢就係將呢個即食麵嘅調味粉咧包裝咗啊，就。里面咧就藏有毒品啦，但佢真系可能谂住你过关啊，各样嘢嘅话， 咁细包咁好系嘢个包， 佢唔系佢唔系一包嘛，头先榴莲核都1600粒啦，咁、 哦、 你谂下啦，嗰、那个数目可以多噶， 佢而家即系佢变咗嗰包叫做出前一兵。又或者叫做 K 仔面、 啊、 ，K 仔面系啦，出自咗冰同埋 K 仔面。 嗱， 佢两个牌子都有嘅，两个牌子都有嘅， 俾人哋捉到啦， 大件事啦。 仲有一啲嘅，就譬如咧，呢一啲咧就相对地，我觉得传统啲啦，就奶粉。但奶粉咧、 哦， 你咧打开咗个石子之后咧，其实入边咧就全部都唔系奶粉嚟嘅，系毒品嚟嘅咁样。 其实佢真系好傻噶，即系其实嗰啲 X 光机一照嗰啲石子咧系反光。 咩啊？佢系咪直情倒到 成 盎都系啊？ 盎都系啊，好大胆啊！ 你用 X 光睇唔到噶。 系啊，即系佢真系有仪器咧封翻个石子喺面啊，令到你以为入边嗰个咧就 系 普通嘅奶粉咯。 系佢咁中意做包装，去做工厂啊嘛，即系咪做呢啲咁嘅嘢做咩事？ 佢系咪因为 check 到里边冇 DHA？所以就 feel 到，咦唔系你冇咁样嘅，唔啱，我得 AA 加冇 DHA 真系。 嗱，另外一样嘢咧就是、一啲工艺品啊，佢哋咧即系攞埋宗教嚟做掩饰啊。最后晚餐， 系 呢一张相啊，即系呢幅画啦，系咪？大家即系知系名画啦，即系圣经故事有关咁样啦。 佢全部用粉整噶， 唔系， 唔系我咪讲。 佢里面藏有一啲暗格啫， 系冇错， 系啦，就收埋好多毒品啊，即系之类咧，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啊，所以话。我的中文可以拿出来用了，就算了你摸高已经7尺的话，道真是高一丈的，不要想着这么容易可以过到骨、啊、 正所谓、啊、吸毒害人、啊、影响一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强制市民在室内公共场所，包括室内街市和公共交通总站等，都必须戴口罩，为期14日。有市民表示，曾经有长者在街市内不戴口罩，支持政府的新措施。亦有等巴士的乘客认为，等车期间都应该戴口罩。不过，亦有人因为天气热，一度拉低口罩。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如果疫情持續嚴峻，不排除推出更多措施，包括進一步減少食肆人流，研究關閉商場，以及在室外地方都需要戴口罩。天水圍醫院副行政總監李立業說，用作社區隔離設施的鯉魚門公園度假村明天開始修正，入院的病人會是50歲以下，有獨立自理能力，病情稳定，已经退烧，以及不用食抗病毒药。医护人员会每日为病人做深喉唾液测试，两个样本呈阴性就可以出院。李立业说，现时医管局的负压病床使用率已达70%，亦都担心二线病床的供应是否足够，所以决定启用鲤鱼门公园度假村。他表示，有关救思由4月已经开始， 选择有关地点，主要因为有好多独立屋，有独立洗手间，相对远离民居，亦都近东区医院。度假村有护理人员在场，由医生当值，亦以连结电脑系统做临床程序。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文大学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现时全球有24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正在进行临床测试。他认为在订购方面，政府不可以再等，因为疫苗供应紧张，如果很多国家都已订购，到时想买都买不到。他说相信政府在收集不同药厂的资料之后，会同不同药厂接洽。对于疫情是否可以在几日之内见顶，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目前仍难以预测，但他认为政府收紧防疫措施已经逐步见效，因为确诊个案并没有几何级上升，要多几日时间观察效果。如果今个周末至下星期初都未能够将确诊数字降低，可能就要加辣，例如限制酒楼等全日都禁止堂食。内地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按年跌 1.3%， 跌幅较首季收窄 7.1 个百分点。国家工信部认为工业生产基本回归正轨，但下半年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工信部又说国家 5G 技术发展迅速，至今 5G 手机出货量达到86000多万部，相信增幅仍然持续。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持续天晴酷热，下周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51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82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3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7点，跌17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50蚊，升11蚊；阿里巴巴246.2，跌1.8；中芯国际27.2，升2毫；美团点评198.2，升6蚊；信达生物50.35，跌2.1。瑞星科技59.4，升6.4。港交所371.2，升10蚊。小米集团15.98，升3.4。中国平安84.45，跌5.5。敏华控股8.1，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15，瑞士法郎0.929，加元1.34，人民币7.008。英镑兑美元1.274，欧元兑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668。港金现价报1726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8.5美元，卖出186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情人情此情，人生就像大海，时时刻刻都在或大或小的波动之中。在这段水深火热的期间，我们最紧要心存盼望，相信明天会更好。 第二台。 同心抗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思芬，你揼到满头大汗，喺度揼紧啲咩啊？ 崔杰彤，我为我女朋友揼紧对耳环啫嘛，系咪好有心思呢？正所谓心思分啊嘛。 哇，你连名都谂好埋，我都冇咩好讲啦。总之，大家就记得收听今个星期六晚10点嘅周末有情人啦。我同思芬会同大家讲下送俾伴侣嘅心思小礼物。啊，不过咁啊，思芬，你肯定你女朋友有耳窿咩？ 佢有啩。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家姐啊，个电视遥控喺边度啫？ 间屋有几大啊？你自己揾下啦，我唔得闲啊。 你又有乜嘢咁唔得闲啊？ 啊？啊、你搭咗啲乜嘢喺块面度啊？大惊小怪，啲西瓜皮咯，乜天气热啊嘛，用嚟消暑啊嘛，你唔识嘅咩吓？哎呀，汪你仲话自己靓女啊？ 我靓咧就唔关你搭块西瓜皮上块面度事嘅。不过你咩解救突然间咁贪靓啊？平时你块面干到裂啊、甩皮啊、出血啊，你都唔会嚟 又唔使咁狠咁样去讲嘢。哎呀，有啲咩好嘢咪俾晒你啦，妹。其实就冇乜特别嘅，见琴晚食啲西瓜唔想嘥，咁咪用埋啲皮啫嘛。 古古怪 咩？古古怪怪啫。 问你呀、啊、问你呀、啊，个遥控喺边啊？ 喺边啊？敬文，你睇下系咪喺床头啦，好唔好啊？周围揾下啦，连揾个遥控你都要问我家姐。 哎呀，唔好嘈啦。 咩啫？ 系啊，咦，个遥控喺嗰度。咦，点解但系咁湿嘅？你同个遥控冲凉啊？你傻咗啊？你 咩啫咩啫？可能头先洗完手冇抹干净手啫。 哎呀，家姐啊，虽然啊个遥控器系用干电池，不过入咗水都系唔好嘅，危险啊！你知唔知 道？你使乜咁紧张过个阿妈啊？几滴水啫，紧张到咁样又唔系攞你几滴水系咪先？吓，唔系啊，应该唔系攞你几嚿水啊？你少少嘢都咁紧张啊！我哋睇下你皱纹出晒啦，老得快过我啊！ 皱纹几时会多得过你啊？拍马都追唔上家姐，但系我咪提咗你好多次咯，你用个脑啊，你有噶嘛？起身吹下佢啦，吓个插座啊，系唔可以插咁多电器嘅，好危险噶。 啊，真系， 话完你一样又另外又一样，真系。 你知咩叫尊师重道啊？吓啊，有嗰人唔好咁过分，虽然我 唔系好尊重老师嘅家姐。 咁我有电视、电脑、台灯同埋香薰左右，有空气净化，咁啊冇乜办法啦，咁梗系要一个插头插好多个啦，唔系屋企好多个插咋？ 冇办法，冇办法，冇办法都要谂个办法出嚟啊！办法总比困难多，你冇听过咩？ 哎呀，你好支持政府啊，好叻啊你！ 我支持啊，正义俾你睇，搞到我乱晒啦，你真系啊！咩啫？负荷过重嘅电插咗啊！我话过你知，阿妹话你知啊，好易出事噶嘛！ 阿妹话你超市一啲广告， 唔系咯 ？Do you know？ 阿妹话你知，60秒 咩事啊？ 你系咪想搞到火烛啊？ 喂，有冇搞错啊？你咁样诅咒家姐嘅，如果家姐有事，你估你好好话啊？ 你有咩事即刻同你割席啦，我。 即系两个女人讲嘢真系好麻烦咯，我觉得。 好嘈，我自己都觉得好嘈。 系好系，我咁点啊？ 所以我咪不断咁叫你唔好咁做咯，你硬系唔听我讲嘅，你出事啊你！边个啊又？ 你帮我去开门先啦，我洗紧块面啊，快啲啦！ 成日点我做嘢， 费事人哋等啊，哎呀！ 阿建文啊，乜咁好啊？你今天你唔使上班嘅你啊？ 唔系啊，要翻嘅。哎呀，我做乜变声啊？不过咧，我翻下昼咋？系咧，阿曾伯啊，你嚟搵我家姐噶吓？做咩啊吓？ 哦，我唔系搵佢。 是他呢嗌我上嚟。 吓， 佢话有啲事情呢就想我帮帮手，佢仲叫我带埋啲开工嗰啲嘅架撑上嚟。 开工架撑？ 系喎。 乜嘢开工架撑啊？ 你问你家姐啦。 真伯嚟咗啊！真伯真伯你好啊，今日真系辛苦你啊！ 你家姐变咗鬼嘅，点解？ 哎，我洗完块面都仲鬼，我已经特登啊敷好块面嚟揾你噶啦。 鬼可咁靓啊！ 啊，喂，衰嘅啊，衰都系咁鬼口甜舌滑嘅， 系啊，真系顶你两个唔顺啊！ 哎， 阿家姐啊，我哋有咩事要啊？曾伯几廿岁人攞架生上嚟帮手啊！ 我坐阵先噶，我有啲攰，你哋慢慢讲 啊。得啦，转头执杯水你啦 吓。你唔好睇佢老啊，佢系宝嚟噶，你真系唔识宝啊，真系。系啊，哎呀，你啊成日话我啊嗰啲插咗插到周围都系嘛，满晒爆炸啊嘛。咁啊，曾伯以前咧帮过人咧做呢个水电工程噶，咁咪谂住叫阿曾伯帮帮手拉多几个插头咯。 吓， 佢唔收钱噶，好似话 吓咁样烦住人哋曾伯， 咩烦啫？佢得闲冇嘢做咧。 哇，你知唔知丑啊，家姐？ 哎呀，真 好意思噶你。 喂喂喂，佢唔使做嘢是鬼蛋啊！ 哎呀，有边 而真系唔使使几啊？ 你 俾钱佢啦，咁叻啊！ 你叫我嚟系想拉几个插头系咪啊？ 啊，系啊系啊！ 阿曾伯啊，话是话，其实你呢行咧，即系做水电嗰啲啊，危唔危险噶？我见周不时都有啲关于水电啊，或者系电力工作嗰啲工业意外，哎呀，好鬼惊！ 阿妹，你问嚟都多余嘅，如果危险阿伯仲喺度咩？ 哎呀，你啊讲得啱啊！ 系咪先？ 我以前有十八个兄弟。走剩我一个啊， 系啊嘛， 因为佢哋嗰啲就搬咗屋啊， 哦，冇做啫， 佢行行都有危险噶啦，我告诉你咧，做足安全措施 ，OK 冇事噶， 啊系， 好似用电咁样，好多嘢留意，如果唔系咧，后果。不堪设想啊！ 咩系不堪设想啊？真系 多谢多谢你吓，好似咧试过有个工友，佢就发现个地盘里边嗰啲照明系统咧有事，佢去闩咗个装置，再打开个电箱检查个照明系统，啊点知咧？另外一个工友咧唔知道有人做紧嘢， 咁点啊？ 见到冇衫着啊，唔系见到冇灯着咧，佢又走去开翻个装置。哎呀， 咁点啊？ 就系、是、咁样，检查紧个照明系统个工友咧，就系、是、咁样，佢触电啊，佢触电命都冇咗啊！ 因为咁样触电死咗，真系无辜啊！真系阎罗王听到佢都觉得匪夷所思啊！ 你听唔听到啊？家姐仲阎罗王 啊咩啊？ 等我平时提你嗰阵，你仲话大惊小怪，你听唔听到曾伯讲触电啊？ 啊呢、這个小姐，你讲嘢个时候把、 啊啊啊、 你把声唔使咁高音，曾伯呢只耳仔呢撞聋都俾你撞翻醒而家， 系、okay. 几好啊？ 好咯，同你打通任督二脉 啊！ 哎 呀， 喂，阿姐阿妹啊！呢啲意外嚟噶嘛，一次半次啫，机会率好低嘅。 诶、哎，咁啱我嘅耳仔听到你咁样讲咧， 点啊，曾伯？ 你唔啱啊！呢啲意外咧，同六合彩唔同啊。 咩啊？ 一次都嫌多啊！ 哎呀，曾伯，真系点样可以避免呢啲意外再发生？你话俾我家姐呢个人头，哎呀，听啦、 啊。有啲曾伯颈渴咧，有冇？有冇雨前龙井可以整壶我饮下咁样？ 阿妹，你走去浸下啦 吓。 雨前龙井，佢话日打歪铺你啊有啊。 哎呀，打歪铺呢好出名嘅喎。 系咩？ 哦，仲有 出名法、啊， 仲有把鬼寿尾打歪铺你。 系、啊。 哦，楼下酒楼。 斩鬼香片系咪？ 斩鬼香片好出名 喎、啊。阿妹，你蚀枪啦，唔好俾佢。 快啲攞两片茶叶嚟。 你真系 得，你讲住先啊。 孤寒，你哋真系啊。 点样避免意外发生？ 啊、我告诉你， 佢叫有三行字，佢叫慢慢等。 喺进行电力工作之前，你要闩咗个电源， 系知道啊， 再锁个电箱， 哦、 等其他人唔可以随手就开咗佢。 哎呀，好似保险箱咁锁实佢。 系啦，你锁咗个总掣个电箱咧，仲要贴上呢、這个。个把鬼保你几时有啊？ 得啦，煲紧水啊，水滚先茶靓嘛，曾伯，心急嘅。 仲要贴埋电力工作进行中。切勿开启电源的过时牌 哦， 咁只有当个工友想重开个装置啲，你就要得到管工个批准，咁就万失无一。 万无一失定万失无一咧 吓、啊？万一无失，哎呀，曾伯口渴，你唔俾查我真系。 普里啊，嚟啦，趁热啊，小心辣、啊。 喂，你真系冲俾佢噶妹啦，落屎片先得噶， 把鬼普里。 点解咁样嘅？真系， 嗰啲啊唔系把鬼普洱嚟嘅，我哋啊两蚊啊有成三斤嗰啲嚟。 啊，你讲咩啊？ 唔系， 你有咩想同？ 饮奶茶选住条气先啦。 你继续讲啦。 你过嚟啊，望下我哋屋企咧嗰个插座啊，你觉得佢有冇问题啊？有 问题，有你插座点解有咁多电器插座喺嗰度嘅？真系插座喎，而家 真系话鬼咗个家姐啊！仲有咧，仲有咩问题？一次过话佢知。 你睇下你个相又唔系几好啊，真系。唔系讲你，我讲我电掣，我对唔住。 哇，争啲掌你个嘴噶啦，我起手噶啦，我。 个插头同个电线有啲损坏， 系 唔该你换过个新噶啦，有乜理由继续用噶你哋？ 系啊，家姐你去买， 即系咁样啊，真吧？啊，只系有啲啲，有些少，有轻微嘅损坏，就要换过个新嘅，咁其实都好嘥咗个资源啦，同埋换嘢唔使钱咧、 我同意。我似你家姐咁样，佢咁嘅程度你系唔使换噶，你换佢都嘥气。你系留翻佢屋企 嘅，血脉相连啊！ 佢讲啲化妆品同衫啊，点换都冇用、啊。 系啦，你又讲得啱啦，你呢个菲佣妹妹讲得好啱。 乜嘢啊？咩菲佣妹妹啊？ 系啦， 做乜嘢啊？ 你唔好再破坏我哋两个感情。 你唔可以歧视噶， 猛！你哋系大妈姐姐同菲佣妹妹呢个左下往起胸啊！你猛一有意外咧，可大可小啊！如果你发现个插头咧有啲勒手啊，甚至闻到吓、有啲糯米嘅窿味咧，你要马上将个电源咧 off 咗佢，同埋将嗰啲电器攞去合资格嘅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去修理佢。 你饮啖茶先，我惊你断气啊，曾伯。 有你个把鬼婆你未有住？ 你头先咪攞咗俾你咯，系咯啦。 饮啖先，哎呀跌咗添。 等，即系咁样啊！既然你哋咁紧张啊，我都少数服从多数，拎走其中一啲插苏先啊吓。 买住， 你对手湿嘅家姐，对手湿啊！你睇下水滴滴啦。 你手湿呢？你最接触个插电头呢？你会有触电嘅危险噶。 OK， 我唔掂。咁阿妹你啊，咁你帮我掹走啲插苏啦吓，好唔好？唔该你吓，阿曾伯啊，咁都麻烦你快啲开工啦，帮我安多几个插苏头啦，好唔好？如果唔系我就一插几个，咁好弊家伙噶啦。 又不能够咁样做噃、 啊。有咩唔得啊？ 家姐我都话咗、你咁样烦住阿曾伯，人哋唔得闲啊。 佢饮咗我哋杯普洱噶啦。 嗱，等等先啊，菲佣妹妹。你又估错啦！我哋大家隔篱农舍好，应该互相帮忙嘅。不过咁样 咩啊？ 我已经冇做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好耐啦。 咁你之前攞咗个牌就已经一新噶啦，系嘛？ 啊，唔系噶，我系唔可以立乱帮你哋做电力工作噶。你麻烦揾翻个合资格嘅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嚟帮手啦。 唔系嘛？揾你得啦，我唔想使咁大笔钱啊，唔该，曾伯，冲杯水先俾佢，哎呀， 家姐，呢啲钱唔使得噶。 咁好啦，你俾啦，阿妹，你俾啊。 唔好冲水先，不如冲杯酒先，我走先，拜拜。 关制上锁同埋记得贴告示，电力工作安全就系咁容易。 另外，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的精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精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多谢听众淑芬咁勇敢嘅真情剖白，唔知你有冇同我一样喺淑芬嘅爱情故事当中揾到一丝嘅共鸣呢？爱情嘅世界系冇绝对嘅啱同错嘅，最紧要系你曾经全情投入咁样爱过嘛，应承我啦，抹干啲眼泪，成为一个更好嘅自己。因为你哋每一位都是独一无二的钻石。 其实无谓再讲，讲到有更尴尬的对望，谁是对，谁是错，定还是对，仍是错，通通都不讲。 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这个 BB 不识嗌妈妈的，不过他一样都咁开心。以后要改口，不是叫做王君卿，而是 G-Racy。 之前一路他都没有透露自己这首歌曲的筹备的，当他宣布准备了六个月的 BB 终于出世，不少人以为他有喜，但其实这个 BB 是代表他以独立歌手身份出道的首支单曲。作曲填词 G-Racy Shumaika， 另外填词还有朱琳，编曲监制 Shumaika。今个星期全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 G-Racy Casada。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最尾五分钟啦，喺你放食 lunch 之前呢，话俾大家听 咩呀， 我哋其实香港呢都算係咁㗎啦。 咩点 呀，我哋香港嘅防疫呢，我睇睇下都算係咁㗎啦。 哇，咁我哋从来都会话香港人真係做得唔错㗎， 因为 呢一个嘅防疫嘅大仗啊，呢场战争里面。 係呀，因为我哋成日呢好牵挂嘅呢一个即係第二家乡日本呢。 佢哋做咩呀， 佢哋永远啲措施都令你觉得古灵精怪嘅，真係。 即係佢哋有措施係攞嚟防疫嘅，但係你觉得嗰样嘢係防疫唔到嘅咁。 唔係呀，譬如呢，原来佢哋喺而家嗰个嗱。佢哋奥运又已经咁重要嘅项目都已经搞到延期啦， 甚至已经再有人讲过啊，出年系咪搞得到咧？ 系啦，咁然后佢哋而家疫情都仍然系未受控嘅，但系佢哋咧原来就已经咧推出咗呢一个咧23号或者系今日开始咧，佢哋就会咧即系因为四年假啊嘛，佢哋就推动咗呢个咧 Go to Travel 咧，就系佢哋日本嘅国内旅游啊。 乜唔系佢哋话嗰时话，因为咁样即系未因为东京咁样爆发咧，唔系话postpone 即系将佢延迟咩？ 佢而家展開咗，咁咧，但係佢哋咧就好複雜嘅、那個玩法咧。嗱，首先咧，每人咧會資助咧千幾蚊嘅喎。 哦，有資助添，即係政府搞嘅咯喎呢樣嘢。 政府搞 嘅。普普係咪？即係我哋成日話 唔係呢個又唔係普普， 佢係普普自己同普普咯。 因為普普平時我哋講嘅旅遊普普咧，就係 可能國與國或者地區 同地區咁樣去做嘅。 佢自己國內普普咯。 係啊，但係佢呢個就自己同自己普普啦。佢有資助㗎，每人每晚咧可以補貼咧1450蚊嘅港幣。 哇，係 啊！但是呢他那些 想做日本人、 啊、但是你做日本人你都要想清楚、 啊 哦、 好啊，你啊， 你如果住在东京的话呢，不好意思啊，今次 Go to Travel 没你份 了、哦、那又啱的，他们都爆得挺厉害 的 嘛、啊、因为你如果是东京呢，你就不是 Go to Travel 了，你就会变成 Go to Trouble 了。 那如果我们好像香港那样就算他有这个计划的话，慈云山的朋友可能暂时就没得 去，就是变成这样了。咦，即原来突然间住慈云山的朋友的心里面呢，觉得自己、哦、原来我好像东京那样、 啊、 是 啊，被歧视啊，这样。我们真的不是这样的意思 的、啊、 他们即相对地好像东京那样，现在就是比较高峰， 但是他矛盾的地方是什么呢，很有趣的，他说如果你本身是东京的户口，即是东京人、 啊、 你就不可以用这个补助周围飞的、 啊、 因为他说 你不可以去大阪，不可以去北海道， 但是反转大阪呢，他说我想去东京玩，你就可以拿到这千几元， 不是有、啊、 是的，没错， 他们会心想你要去死我不让你死， 你解不到的嘛，但是我政府给钱你去死跟着就政府死你明白吗， 解不通的嘛。然后又好笑的，他其中一个呢，他说他们建议呢，就说有哪些人呢不好利用呢，他不是说禁止的，但他建议呢老人家不要申请了，这嚿钱 是 建议来的，他说最好老人家就不要申请了、 哦 okay、 跟着就 OKOK、okay, okay, 明白明白，因为为什么呢，一中了招就恶化嘛，年轻人都不要申请了， 为 什么呢，他又说不知道为什么年轻人又不要申请 了，将来的日本需要你啊， 跟着大家就说那只剩下什么，他说剩下中年阿叔咯、 哦、 是的， 即系等佢哋自由行。 系啦，然后就话连一啲咧团体宴会嘅旅行咧，都最好唔好搞啦咁样。 咁佢哋咪可以一齐跳舞咯？佢哋兴唔兴跳舞噶？ 系啊，嗰个都兴嘅可能。系啊，咁但系你见到咧，因为你明嘅，佢哋而家经济唔好啦。咁但系譬如佢哋大阪环球影城咧，原来咧亦都啱啱宣布咗咧全面解禁啊。不过亦都系嗰句，东京嘅人唔好嚟住。 系 啦，但系你谂下，佢哋疫情仲系未得噶。大阪外资源咧单日增幅咧就创新高咧。在这个情况之下，原来他们还可以推出这个 Go to Travel。 真 的乱啊。是啊，那我们唯有再忍一忍啦。我们希望呢就现在不要带来这么多 trouble。我们以后才可以向世界 travel。 可以 travel。 好啦，再见。 拜拜。